各位各位早晨啊 ，Ficky 咧翻到嚟直播室啦，大家咧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系星期二，2023年11月21号嚟嘅，就系农历嘅十月初九，而家系6:08，朝头早嘅早上，唔知道你谂好今日食啲乜嘢早餐未呢？ 晨光每日一格。 除了想想今天吃什么早餐之外，如果有一天将全日的时间都只留给自己的话，你又会选择做什么呢？我们人呢经常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想做，可能会想去那间咖啡吃下东西打下卡，又会想去行街买衫，秋天嘛，又或者是啊做下义工这样，又要陪下屋企人啊，陪下屋企只狗狗啊、猫猫啊咁样，太多嘢做啦。有阵时咧，每一日都系咁匆忙，日复日，日复日，日复日，甚至身边咧可能有好多杂讯啊，令到我哋咧会分咗神嘅，可能会掩盖咗自己真正嘅声音。但是记住，就算点都好，几忙都好，都要好好将自己照顾好。将自己照顾好呢，是我哋最重要嘅责任嚟嘅。如果连自己都干渴嘅话，咁我哋仲边有力气去分俾其他人呢？係咪？所以如果可以嘅话，搵一日淨係留俾自己嘅啫。可能去一个独处的空间，可能行下山，或者坐下咖啡，选择用自己喜意的方式来去恢复下能量。如果今日没有全日的话，都可以找少少时间给自己享受下这个独处时光。希望大家今日都有最好嘅时光。 横越大沙漠，越过峭壁汪洋，如疲倦小鸟，只飞往你的方向。原来用希望，才能够支撑到这一秒，余下一切不需要想，期待着和你。最好时光可以吗？还有逗留在耳边的说话，期待着和你复述爱的神话，听见吗？能为你将一生都可以放，从头树荫内寻回了栖息安稳感觉，全属于你张开了的臂膊，期待着和你经历最好时光，可以吗？还有逗留在耳边的说话， 怀你，将一生都可以分。 容祖儿的最好时光， 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就嚟到6:14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会比较干燥，最高的气温去到25度。是啊，呢几日咧好干燥啊！大家屋企有 cream 嘅话，记得要查下我哋嘅身体。今日系会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气都系干燥，日夜温差会颇大噶。而一间咧，日间就会温暖，本周后期风势都会较大嘅。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9%。睇下今日有啲乜嘢报道值得同大家睇下先。中国嘅外文局早前咧就举办咗我是外交官嘅影片演讲比赛，咁个主题咧就系以中国美食嚟到去作为主题嘅。咁除咗有港澳嘅地区，另外咧都有嚟自22个海外嘅国家、30个内地城市嘅学生参加。而我哋本港啊，系有4名嘅中学学生参加呢个比赛。到最后，大家估下结果系点样？到最后咧，我哋有中六嘅林同学。佢系凭住介绍格仔饼嘅美食脱颖而出，佢系攞到啲乜嘢奖呢？睇下先，佢就系获得中文组嘅银奖啊！咁佢系介绍格仔饼之余咧，佢都有介绍本港嘅茶餐厅文化，啲嘢食系点嚟嘅啦。最后咧，更加系会讲到系狮子山精神。佢就形容啦，茶餐厅咧就系社区嘅一部分。虽然连锁店、西餐厅等等嘅竞争对手越嚟越多，系与时并进，亦都不断改良同埋更正。呢一个咧都系狮子山精神嘅写照咁话。咁又问到啦，啊，点解会以茶餐厅作为主题，同埋介绍下格仔饼咁样呢？咁佢就话啦，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同屋企人咧都经常去光顾茶餐厅嘅，咁一啲日常嘅生活嘅观察，令到佢有一啲好深嘅体会。嗱，除咗格仔饼之外咧，佢都有提到就系、是、有同学仔咧系用酱油。咁咧，其实指导嘅老师阿黄老师就话啦，以往参赛嘅内地同埋海外生咧，佢哋都会专去请一啲专业嘅拍摄团队，并且系邀请一啲人咧去制作兰州拉面咁样。咁所以咧，成本都几高噶。咁反而4个学生咧，佢哋就着重系扎实喺背景资料嗰度，而且系会联系感情，令到个内容致性呢个系佢哋嘅关键。咁啊，林同学就话啦，最重要咧就系从心出发，引起观众嘅共鸣。咁啊，譬如讲到嘢食嘅话咧，相信大家都喜欢食噶啦。唔知大家又觉得，用香港嘅一款小食又或者嘢食嚟讲，

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天气呢就凉凉地，唔知道大家呢几日起身嘅时候有冇有少少流鼻水呢？我自己起身呢都有少少流鼻水嘅感觉，每朝起身都要擤一擤。咁纸巾呢我哋经常都会用到㗎啦，而抽取式嘅纸巾呢都好方便㗎喎，有盒装嘅，有包装嘅，即係厨房纸呀、又或者抹手纸呀，都会有呢一啲嘅抽取式嘅包装嘅纸巾。咁但係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啊，每次开封一盒新嘅纸巾嘅时候，第一张纸巾硬係好难拎出嚟呢？除咗好难拎之外呢，有陣时又或者会一拎就拎好多张，又或者好大搭咁拎晒出嚟。我试过就係拎第一张嘅时候諗住細細力咁样撩佢出嚟啦。点知一撩呢就成张面头嗰啲都撩烂晒。咁究竟有冇一啲方法係可以令到我哋拎呢一张第一张嘅纸巾方便啲呢？有嘅有嘅。最近日本呢就有纸业公司就教大家点样去掌握抽取第一张纸巾嘅小秘诀。无论係纸盒装嘅、塑胶包装嘅纸巾都可以首先用下呢个方法，就係唔好开封佢住。要用嘅时候就揿实佢向下压。然后呢压到佢，令到佢上面嘅位置能够腾出一啲空间。之后先开佢。开佢再攞第一张。咁你就会好容易咁样拎下出嚟㗎啦。睇到呢个方法之后呢，我未试过嘅。因为我屋企个盒装纸巾仲未用晒。下次呢我就试下用。大家都可以，如果身边有盒装纸巾嘅，都不妨试一试呢一个方法，系唔系真系揿一揿落去之后就容易啲拎出嚟呢？如果系就好啦，咁就唔使每一次拎纸巾嘅时候都好头痛。有阵时我唔想做第一个拎嘅时候，我会俾人拎噶。试一试呢一个方法究竟 work 唔 work？ 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憾，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口取势， 羞不愧。 Cloud 云浩影的放下放不下，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今晚将会举行二巴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邀请，将会在北京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南非总统府表示，除了金砖五国领导人之外，将会在明年成为金砖成员的六个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会参加会议，预期会后将会就加沙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在会议召开前夕，以色列外交部宣布，因应南非近日的声明，决定召回驻南非大使进行咨询。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上个星期表示支持在国会一项动议，议案要求暂停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直至以色列同意在加沙停火。而南非亦都同另外四个国家呼吁国际刑事法庭对以色列同哈马斯的冲突展开调查。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北韩已经通知日本，计划最快听日向黄海、东海同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方向发射人造卫星。如果落实发射，将会是北韩今年第三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亦都会是北韩领袖金正恩九月访问俄罗斯之后的首次发射。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承诺协助北韩建造卫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烈要求北韩取消发射，他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和机构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他又说会和美国、南韩等的有关国家合作应对。南韩军方亦都就北韩准备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发出严正警告，敦促平壤立刻停止相关活动，否则南韩军方会采取必要措施回应。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有关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问题仍然未解决，相关的法律诉讼阻碍了监管机构的行动。耶伦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确实对私隐和社交媒体的潜在问题感到担忧，但是他不能够具体讨论 TikTok 的问题，指出这个是一个仍然未解决的问题。又指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会晤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明确的讨论时刻。墨西哥警察与武装分子发生交火，造成多人死亡。事发在中部莫雷洛斯州首府富埃纳瓦卡市。当局说，当地星期一清晨，一批武装分子与当地平民发生冲突，并且开枪打死一名平民。警方接到报告之后，在市区多处道路对武装分子展开追击，双方发生激烈交火。当局说，事件共造成两名警察、两名平民和五名武装分子死亡，相关部门正对事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3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870蚊。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呢位童军团长有啲乜嘢好访问啊？ 佢劲在出咗嚟做嘢先学做童军啊！ 咁呢位童军团长真系好勤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咗亚军、加密中学嘅同学仔分享访问童军第93旅团长李润球李 Sir 嘅感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7，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除咗有头先啊 Vicky 都喺度之外啦，咁啊，冇错啦，白拳道小白咧都翻咗嚟噶啦吓，其实六点都翻咗嚟噶啦，咁啊，不过咧就6:30先嚟同大家倾下偈。今日咧就想同阿 Vicky 咧就先讲讲一样嘢特别嘅、哦，咁啊相信之前咧其实都有啲朋友咧可能会听过嘅，咁啊话到咧咁啊都有啲我哋香港一啲譬如官员啊或者啲特别嘅人士咧，咁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就考察内地嘅，咁啊了解一个咧就叫做云巴，咁啊即系叫做旧闻啊攞翻出嚟又讲讲咁样。 嗯， 除咗云巴之外咧，仲有啲叫智鬼啊。 智 鬼智慧的智，咁啊路鬼个鬼咁样，好啦，云巴同智鬼咁啊，都系啲咩嚟嘅咧？咁啊，都系一啲咧，即系叫做公共运输嘅系统嚟嘅、 嗯。 好啦，咁啊，云巴同埋智鬼咧，其实都好系一个非常之智慧型城市入边咧，会出现嘅。所谓智鬼咧，即系呢个都觉得几得意。咁佢本身咧望起上嚟咧，系喺一个普通嘅石屎地上边， 嗯， 石屎地上面啦，然后咧就望落去咧。就似系巴士，不过又似系火车。 哦， 咁啊冇路轨嘅，系啦。咁但系个智轨个轨字点解会用呢个呢？原来系一个石屎上面咧，亦都见到一啲好似用油漆画咗嗰啲虚线咁样。 哦， 系啦。咁呢个虚线咧，咁啊点样嘅咧？原来呢一个所谓智轨咧，佢就可以咧系嗱湖南嗰度有噶吓、 嗯， 就可以咧根据住佢哋嗰个嘅地面嗰个虚线咧。咁就形成咗好似路轨 咁 样，系啦，咁、 哦、 就可以跟住佢咧，就不断去到行嘅，咁啊有一定嘅承载能力啦， 嗯、 即系都载到几多人嘅。咁我觉得咧，望起上嚟个样咧，其实都得而且确咧系几靓仔嘅。 可唔可以睇下？ 你等我，等我都翻个版先，冇、哦、谂到你突然之间话想睇，哎，好啦，嗱，见到，咁而家图片上面咧又见到两架好似火车咁样嘅、哦，一个红红地色， 嗯、 一个白白地色，咁啊，呈一个咧就流线型嘅状态嘅，咁啊，车厢入边咧见到嗱，我暂时目测啦，咁啊，见到佢都系应该系一两卡入边咧都靓仔，啲、嗯、窗都好大个，所以咧非常之光猛喺路面上面行驶嘅，咁、 嗯、 我觉得呢一类型嘅叫做智轨咧，其实都几特别，同埋。 幾新鮮。咁當然啦，喺一個智慧型城市上面呢，我覺得有呢一類型嘅車嘅話呢，第一件事呢我覺得贏咗先。即係佢覺得佢所有嘢都好似好現代化啦，好勁啦，以及呢就係俾人哋一種好 flash 嘅感覺。好啦，咁除咗呢啲叫做智鬼之外啦，咁仲有一啲叫做雲巴嘛。咁雲巴呢，咁其實又係啲咩嚟嘅呢？咁亦即係好似一個喺個雲上面嘅巴士。咁又係同智鬼差唔多啦。咁但係今次呢，佢就喺個高架橋上面，因為叫雲呢，一嚿雲啊嘛，即係好似仿如喺天空上面行駛一樣。 可能佢係白色嘅。 佢的而且確係黑白色嘅，係啦，可能烏雲同白雲啦，我唔知啊，即係純粹顏色咁搞。好啦，咁但係呢個咧就喺內地邊度？原來深圳啫。咁早前即係之前嘅時間咧，就去過深圳，就了解呢一個雲巴。咁可能香港好多朋友都，係啊，雲巴都坐過啊。咁啊啱啦，咁你可以將你即係諗一諗自己坐過嘅時候嗰個嘅感覺。是怎样 的？哇，有一架是七彩颜色的，你看看。 是啊是啊，其实上网一找呢就找到的了。咁呢类型咁样嘅叫做交通网络运输工具呢，咁就话到啦，咁希望睇下会唔会喺嚟緊嘅时间香港会唔会引入啊，各样嘢啊咁样。譬如喺深茂坪啊一带呢，咁去到行。因为而家嘅叫做路轨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我哋暂时喺香港主要都系重铁同埋輕鐵兩種。 我記得之前好似都有建議過咧，喺觀塘嗰邊咧興建呢一個。 係咪秀茂坪嗰邊啊？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好噶，因為嗰邊人流好多啊嘛，大家都喺集中曬喺地面。如果有啲可以升高咗啲嘅，用雲巴嘅，咁其實都真係唔錯噶喎。 我都覺得幾好啊，即係起碼同埋嗰個叫做交通種類咧， 多 元化。系啦，多元化，咁亦都即系尽可能偏向环保方面啦。咁当然你话交通工具嘅，你话一般汽车嘅，咁啱啦。一阵间咧喺我哋七点几嘅时间咧，会邀请到汽车学会会长阿李耀培阿 Ringo 咧，系啦，咁同我哋倾下啲车嘅。咁今日嗰个主题咩？都系环保车。咁我哋平时都讲话电能车啦。咁今日个主题咧，佢就会同我哋讲下呢个氢能车。系啦，到底氢能车又点样环保咧？咁大家又转头咧，又有得听啦。 晨光百科 6:42嘅时间，咁望望天气啦，天晴，咁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系颇大噶，咁日间系温暖啦，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时咧就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最近咧都多咗人咧就咳啊，有几身咳啊，因为转季咁，即系呢样嘢都冇办法噶啦。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好啦，除咗系咳之外啦，另外一个咧都系一啲即系忍唔到嘅啫，黑黐咁样。我仲记得我细个当年有首歌叫打喷嚏，应该系如果冇记错系叶玉卿噶。好啦，今日呢一个咧就唔系要播打喷嚏呢首歌，亦都唔系要想打黑黐俾听众听，反而讲下。有人话到咧打黑黐原来会影响到个心脏噶，咁啊揭一揭呢个百科全书咧，望一望先。好啦，黑黐呢一个嘅 chapter 上面咧就讲到，打黑黐系经过咧肺部同埋口鼻不由自主咁样将空气咧就迅速排出去嘅一个动作嚟嘅，所以入边咧你会身体嗰啲肌肉会突然之间收紧，去到拉动一啲嘅空气，直至咧就将佢喷出嚟。咁但系打黑黐咧都有啲三部曲噶，咩叫三部曲？即系有先后次序噶。你咧就先会咧就系需要吸一啖嘅气，即系譬如打黑黐咁样，系啦，就吸嗰下咧，吸嗰下咧就吸气嚟嘅。咁啊，吸嗰下咧就可以令到你个胸腔入边嘅压力咧就增加，然后咧打黑黐吐气嘅时间咧就俾呢一个压力嘅降低。咁啊，有啲人就话喂，咁啊会导致呢个心率啊产生一个短暂嘅变化，而心脏会唔会迅速咁样即系突然之间有压力噶咁样？呢个就系今日嘅命题啦，冇错的，而且确咧喺你吸入去嘅时候，会令到身体入边产生一啲巨大压力噶。嗱，佢有机会会令到你嘅心率产生短暂嘅变化，而心脏原来系会迅速咁样咧即刻修正，即系好似我哋见到有啲virus 咁样，有啲病毒，即刻见到病毒咧，电脑咁样。即刻修正，即刻提你，喂，我侦测到啲病毒，你就揿个 allow 嗰个掣，OK， 你即刻去修正啦，就系咁样啦。 佢啲即係心臟啊，或者有啲特肌肉咧，其實佢哋係可以唔需要用，亦都唔可以用人腦去到控制，反而係佢會自動咧肌肉有個力量去到控制噶嚇。咁啊，心臟就係其中一個，佢可以即刻加以修正。咁所以我哋可能會感覺得到咧，一打黑黐嘅就，嘿，心仔嚟一嚟啊！呢、這個咧原來的而且確咧係我哋有陣時會 feel 到嘅。咁但係我哋亦都有一啲值得信賴嘅肌肉，佢冇令到我哋嘅心臟停止嘅。打黑黐有啲咩作用呢？佢就有助于我哋将一啲譬如係花粉啦、灰尘等等呼吸道嘅刺激物，咁等我哋呢就可以将佢排出去㗎。所以我哋有阵时呢会忍唔住打黑黐，甚至乎呢原来有啲人呢会又会諗住我要忍住嗰个打黑黐係冇礼貌。忍住唔打黑黐呢，其实对我哋嚟讲真係有害㗎。有啲人做啲电脑模拟呀，咁啊，发现相较一般打黑黐嘅情况底下，忍住唔打黑黐咧，原来会比我哋呼吸道内部嘅压力上升24倍，可能会造成一啲嘅损失噶，系损伤添啊！所以我哋想打黑黐嘅时候，你梗忍住佢，咁对我哋嘅身体系唔好嘅。好啦，佢造成啲损伤咧都几犀利啦，相对轻微嘅咧就可能会耳膜破裂或者鼻血管会爆裂。甚至乎会有生命危险，就好似脑部入面的一些动脉啊扭破裂咁样。所以记住，打一支是好的，只要小心谨慎打一支呢，原来我哋嗰个时速是可以去到时速160公里的速度的，去将啲飞沫啊细菌去到爆出去的。不过既然咁犀利的，我哋由佢打，因为有用嘛，不过要揞住口鼻咯。 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记着我的失误，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挂挂期盼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并错误，有了得到高人却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社交恐惧爱，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有了得的高人却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要结束。像夸夸其谈，朋友别无私，还交谈着也被人崇拜。没有一笔是错误，有了得的高人飞绝。好人觉得我不坏，坏人觉得我不怪，自我却真才不明白。这社交恐惧上是社交恐惧。 呢首作品嚟自陈奕迅《社交恐惧癌》嘅作品，新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7%嘅早上，你哋好。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到十一月廿一号星期二，继续有残艺课导师 Catherine 喺度。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好紧张啊！今日 Catherine 啱啱话今集咧，佢完全唔会话俾我听，佢同我讲乜？佢话同听众玩下游戏啦，系点玩嘅呢？ 今日你饮咗茶未啊？ 今日未。 未啊！哎呀，如果唔系咧，精神啲可能咧容易啲估到个答案啦。今日咧，我哋咧就系分享咧一啲有趣嘅茶叶名称啦，咁亦都系咧讲解一下咧佢哋背后嘅故事嘅。 嗯，有趣，竟然有啲茶叶名系用有趣嚟到去形容。我知啱啱之前有讲过嘅，就系呢一个 林皮啦。 我想讲中山美人，唔系中山美人， 哦，东方美人， 东方美人， 东方美人去咗中山。变咗中山美人 我今日未喝茶 啊东方美人当然非常之有趣啦，但是今日我准备了其他一杯很特别的茶名。最近国内很流行一个调饮茶叫做鸭屎香柠檬茶。 鸭屎香柠檬茶 鸭屎香为什么叫鸭屎香呢你估下。 我连鸭嘅噗噗嘅味道都唔知系点样，系即佢闻出嚟有噗噗嘅味道， 系咪咧？外国朋友听到咧， 定系啲颜色啊？ 颜色都有少少 冲出嚟系军绿色、墨绿色嘅。 咁咧，其实开估啦，传说咧当时咧有一个姓魏嘅茶农啦，呢、這个茶咧佢搵到之后咧，发觉哇咁香嘅，质素太好啦。咁而喺个泥土咧，佢系一个黄泥啦，但系有啲白色嘅矿物质喺入边嘅。咁鸭屎有啲白色噶嘛？ 系啊系。 咁同埋咧，佢嘅叶咧都系一个墨绿嘅颜色。啲茶侧边啲邻居就问：哇，呢一个品种咁香嘅咩茶呢？一个咁佢惊人偷佢个品种，所以咧佢就心急咧就情急之下就话呢、這个唔好饮嘅鸭屎香啊咁样咯， 所以就变咗有呢一个名字，就系惊人哋偷佢啦。 不过咧可惜咧，就算佢改个咁难听嘅名咧，都系俾人偷咗噶。 但系就会多人中意添啦，系 啊。所以而家咧，其实鸭屎香咧个好 hit 嘅单丛嚟噶，而家系好流行。 佢系属于咩茶类嘅咧？ 佢系属于乌龙类。 烏龍類嘅， 咁單松亦都叫做茶中香水啦。咁所以後來咧，佢哋發覺哇，呢、這個名字太難聽啦，點算呢？所以就將佢改咗名咧。而家咧亦都叫銀花香，不過咧當地人咧都係習慣叫佢做鴨屎香多啲嘅、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想飲烏龍茶咧，可以好叻咁樣同人講，我想飲鴨屎香，係咪？ 係啊，係啦。咁另一個咧都係單松嚟嘅，咁佢叫蟑螂刺，蟑螂即係曱甴。 刺 系啦，刺即系刺旁， 系啦，都系乌龙茶嚟嘅， 都系乌龙茶嚟， 都系乌龙茶。 点解佢会咁嘅名咧？ 因为吸引到好多蟑螂嚟到去埋去佢嗰棵嘅茶叶度。 我好欣赏你嘅创意啊，系啊，蟑螂刺系咩样噶？蟑螂嘅翼系点样 的？好似 W 咁样 ，W 咁样，仲有咧， 透明嘅， 系好薄嘅，系啦，即系佢系借咗佢嘅。形状去命名嘅，咁因为呢个茶树嘅叶咧好薄， 系、啦，好似蟑螂嘅蟑螂嘅叶咁薄， 咁当然唔系真系咁薄嘅、不过咧即系似啦，咁同埋咧佢冲完出嚟咧就好似喺个翼咁样，不过咧佢系冇曱甴味噶。即係佢都係唔使驚，嘅，係唔使驚嘅。同埋佢都係好罕有，一個比較罕有嘅單叢嚟嘅。 喺邊度會見到呢一種嘅？ 潮州， 係啦， 喺潮州嘅鳳凰山。因為佢哋咧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唔同嘅品種亦都有唔同嘅香型啦。有啲係花香啦，有啲果香，有啲係藥香，有咖啡香、茉莉香，所以好多聞好多嘅。 有好多種喎，咁 係啊，其實好似咖啡咁咯。 哦，係啦。 咁我哋下一個啦，都係單蟢啊，叫雷扣柴，雷係打雷個雷。扣起个扣，柴火个柴， 就系、有啲柴味嘅，系啦，我知啦，我知道，有一日天上面嘅雷打咗落柴度，然之后嗰啲柴咧窿咗，就会渗咗落啲茶叶入边，就有柴窿嘅味。 前半橛啱咗。 竟然 系啦，但系唔系扣咗落个柴度，唔系打落个柴度，打落边度？ 茶叶 树 度 系 茶树。 我哋咧好似咧玩紧做动作啊，你估咁样啦。系啦，咁咧就系咧啲雷咧打咗落一棵茶树度。咁喺佢死之前咧，啲茶农咧就将佢走去做咗啲树枝咧，即系插秧 樣啦，就去做咗一個繁殖，咁所以就叫雷球柴啦。 哦，咁係咪真係有啲窿窿地嘅味？ 梗係冇啦，除非你做柴唔小心炒窿咗，就會有窿味。係啦，咁下一個咧叫娘仔散， 娘仔 即係娘親個娘啦，仔女個仔啦，同埋一棵遮個散。 嗯，娘仔散 係啦， 我知啦，種植嗰個人好似媽媽咁樣，每一日咧都驚曬親佢，咁就當佢仔咁樣，係啦，攞把遮遮住佢， 又好似電影橋段咁樣。咁其實咧呢個都係因為佢嘅形狀嘅， 我似把傘。 係啦，佢嗰棵樹唔係好大棵啊，係啦，好似把遮仔咁樣，咁所以咧 咁關娘仔咩事 啊？咁佢話好似啊個新娘仔，因為個樹幹啊嘛，樹幹就啲新娘仔啊撐住嗰把遮咁樣咯。 咁呢個又係屬於咩茶咧？ 都係烏龍嚟嘅。 哦， 係啦，今日都多烏龍啊，後面咧都有啲綠茶同大家分享。 嗯， 咁下一個咧叫海底撈針。 竟然有茶葉嘅名字海底撈針，哇，好難估啊！呢、這個佢海邊喺海邊嘅，好稀有嘅，係咪啊？所以好似海底撈針， 你可以考慮一下做編劇，你一個新嘅技能解鎖咗。 多謝。 海底撈針咧就係咧啲茶葉咧，佢咧落好少已經咧可以好濃味啦。咁咧攞翻啲茶葉出嚟嘅時候咧，好似海底撈針咁少嘅茶葉。 哦， 係啦，個比例好少。 但好有意思喎、啊、呢、這個，係咯，海底撈針好似只係攞咗一支嘅茶葉，一塊嘅茶葉， 好少嘅茶葉， 係啦，就已經咁好味啦。 咁當然一條梗係唔得啦。即係呢個都係即係比喻嘅啫， 比喻啦，都係烏龍茶類嚟嘅， 都係烏龍茶類嘅。咁、下一個咧叫做嚇殺人香，嚇親個嚇啦，殺嚇殺 嘅 殺，嚇殺殺啦，嚇殺人即係嚇死人咁香啦。呢、這個容易估啦，係咪？ 嚇親我香到咁樣咯， 係啦，嚇親我香到。其實咧以前咧佢哋摘茶嘅時候啦，咁有時候咧有啲山野嘅茶咧真係產量太多啊、連佢嗰個籮咧都唔夠裝啊。咁啲姑娘咧就將啲茶葉咧放喺心口入边，系啦，咁跟住翻到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哇，一打开，哇， 我好似成个人好香咁样， 系啦，香到吓死人啦，咁就要杀杀人生啦，咁、所以咧，当时亦都传说啦，有个尼姑饮完呢个茶嘅时候咧，都脱口而出，哇，咁香嘅吓死人啊，吓杀人啊，咁、所以咧，碧螺春咧嘅原名咧就叫做吓杀人香啦。 哦，咁所以碧螺春嘅原名就系吓杀人香。 系啦，咁但系后来咧，乾隆咧饮完呢个茶之后咧，就觉得咧，呢、這个名好似难登大雅之堂喎、 怪怪地， 怪怪地咯。咁就将佢咧，因为汤色碧绿啦，就叫碧。咁佢个卷曲成螺个形状就螺啦，早春采摘，所以就碧螺春啦。咁嚇殺人香咧，頭先講嘅就係一個碧螺春，係綠茶嚟嘅，就唔好同頭先嗰啲烏龍撈亂喎。 嗯， 前排咧，我有個茶藝師咧朋友送一份禮物俾佢啦，咁、那個盒咧就大大隻字咧寫住馬肉， 馬肉， 馬肉， 馬係一隻馬，出去點餐食馬肉冇試過， 冇試過 啊。 嗱，不過咧呢一個馬肉咧就不殺生嘅，唔使驚。咁咧近年咧其實都唔係近年㗎啦，都好耐㗎啦。啲茶咧會叫馬肉啦、牛肉啦，或者係豬肉啦。 點解咧？ 係啦，咁咧因為咧肉其實係講緊一個品種，係、啦，有一個茶樹嘅品種咧叫做肉桂，係啦，咁佢係好高香嘅，係帶少少桂皮香氣啦，咁同埋佢嘅生長好好啊，所以茶。茶农好中意种呢个茶树，咁所以喺武夷山嘅地方咧，佢哋唔同嘅茶山咧都种咗呢个肉桂茶树。武夷山嘅茶山啲名咧都好撩楞嘅，有个地方叫牛栏坑啦，咁喺牛栏坑做嘅肉桂咧就简称叫做 牛肉啦。 点解唔叫牛桂咧？ 呢个要问茶农啦，佢哋取第一只字，牛龟都得系嘛？系啊，咁所以咧佢哋叫牛肉啦。马肉咧就系一个叫马头栏嘅地方啦，咁猪肉咧。因為有一個叫豬科竹窩的地方，咁所以叫豬肉啦。咁、所以大家將來咧收到呢一包包的牛肉馬肉， 寫住馬肉， 真 係 大大隻字寫住馬肉㗎。咁、可能你好驚啊，即刻 做咩、送啲肉俾我？ 係啊，係咩嚟㗎？係咪牛肉乾㗎？咁所以咧就唔使驚啦，你就可以放心飲用啦。咁最後咧就一隻女兒茶啦，你又估下點解叫女兒茶呢？ 女兒紅我就聽過， 女兒紅有飲過啊！ 女兒茶，因為女女好中意沖呢一個茶俾媽媽飲， 你都係孝順女啊，聽得出。其實女兒茶咧係保利嘅一種嚟㗎，咁、當時咧其實而家都係嘅，大部分採茶咧都係以婦女為主啦。咁尤其是咧有啲年輕嘅女士咧，佢採咗啲茶咧，佢會將佢傳起佢，嗱、等佢出嫁嘅時候咧。 就攞翻出嚟啊，一齊做嫁妝噶，所以係特別有意義㗎呢一個茶。嗯、 有啲聽眾將來咧嫁女啦，可以買啲女兒茶，可以送俾女女做嫁妝喎。 Very good。 早上嘅六点五十九分咯，咁啊听听转头嘅新闻简报啦。不过之后咧，我哋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嘅吓。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咩啊？会有叶宇波嘅音乐早点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啊，嚟到7:07，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嘅，望一望先，哦，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一齐睇睇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啵啵两声咧，就我哋嗰啲生意 friend 嚟嘅啫。咁啊，平时就唔好乱咁啵啵啦吓。咁啊，互相礼让最重要。好啦，咁啊，继续咧有小白喺度啦 ，Vicky 都喺度嘅。 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亦都见到阿 Ann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系。早晨 ，Ann 姐。早晨 ，Ann 姐。 我唔系 Ann 姐 ，Ann 姐 ，Ann 姐， 唔好再加个姐字。 咁啊，大家都好嘅，咁啊，互相尊重啊嘛，系咪？ 唔使俾咁大顶帽啊！ 好啦，咁啊，交通方面嘅消息系点样咧？ 系先提翻大家一宗交通意外先啊，就系、是、咧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嘅车龙咧去到丽港城。咁跟手睇翻隧道情况啦，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私隧去翻九龙咧瑞丰花园嗰头咧都开始车多噶啦。咁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去到福亨村，而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咧，近新墟咧都开始车多噶啦。咁仲有油麻地众芳街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众芳街近住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对出全线咧系需要封闭，所以暂时就系有一个交通意外消息咯。系、 嗯、 啊，大家就要忍耐一阵，经过又要小心啲啦。 系啦，咁啊、希望唔好陆续有嚟啊呢啲嘢，好嘅嘢就陆续有嚟。 系啊，要开开心心咁翻工。 啱啊！ 哎呀， 讲得好好啊，你又开心心咁样放工，仲开心啊！ 总之做人就系要开心。 啱嘅，啱嘅，啱嘅，啱嘅。喂，今日有冇啲咩开心嘅同我哋讲下？ 有啊，我睇两位咁有艺术嘅气息， 你睇到我真系唔系嘛？ 我系话真嘅。 你睇到佢都算啦，佢识画画，我画幅画俾你听，你都揞住半边嘴笑啦。我即系艺术方面就 有唔同，即系 style 噶嘛，可以系印象派咁又得噶嘛。抽象 我以前 咧，藝術剪片剪大都係， 係冇錯， 係啊， 跳舞都係， 係啊， 我係野獸派， 野獸派 以前曾經法國有個時期，佢哋嘅畫工稱之為野獸派，即係比較上。 粗 狂， 粗狂 系啦， 即系点样噶？啲线条 系啦，好疯狂嘅， 好粗狂， 系啦， 咁样嘅。 啊，算书咁嘅款嘢，我就系嗰派啦。 哦，都睇得出嘅，睇得出嘅。总之就系好有艺术气息。 系啦，系啦。 我今日咧就系想介绍呢一个咧，港铁而家咧有一个叫做《太空中的涂鸦先生》嘅展览啊，喺香港站嘅。 太空先生啊？ 系啊，太空中的涂鸦先生。 我有跟踪佢嘅社交媒体噶，好中意睇佢画嘢噶。 佢咧系用 doodle 嘅方式咯，即系咧系咁不停咁样咧。其实 一笔过 系啦，一笔过系咁不停咁样画 嘅，但系大多数都系一笔过。 总之系，譬如佢有一个 space， 可能一张大画布，佢就系呢一张大画布咧。 几大啊？张画布？ 我谂佢 咩八米乘八米嗰啲 friend 啊？ 我谂佢又唔同 size 嘅，总之佢就要填满一个空间咯。 系啦， 系啦， 系 系啊。 咁所以就咁样就叫为之 doodle。 因为我睇佢嘅社交媒体咧，无论系一幅画啦，定系咧一间屋嘅墙壁，甚至系去到成个微波炉啊，佢都会画晒喺上面嘅。只要有空间，佢就会画噶啦。 系啊，咁所以今次咧， 其实可以邀请我仔仔啊，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邀请我仔仔，佢见到空间，佢都好中意填满佢。 可以即系成个直播室都 咁样。咁样喂，你讲啲我担当唔起，我谂住俾个微波炉佢画啫。 你系你 话一只直播室， 你喺屋企搭个直播室。俾佢畫咯 ，OK 喎。 咁順便又可以 train 咁我屋企要咁大 先。佢做主持 又得喎 ，train 埋佢 又有係咯，又可以做主持，又可以做畫家，非常之好，好有前途。 多謝你嘅提供， 係多方面發展， 係啊， 辛苦曬，辛苦曬。 係啦，我講翻呢個展覽先，就係咧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就去到12月3日。 喺咩站啊？香港嗰邊啊？ 香港站 係 係喺呢個 C 出口附近噶，但係咧就係喺一個。付款车费区域， 即系俾咗钱先睇得，同博物馆一样， 都可以咁讲。 佢有冇话边一日免费入去啊？好似博物馆咁样啊？ 咁 啊冇。 咁你搭车经过嘅时候就可以去咯，或者你可以有时翻工预早啲时间咧，特登过去香港站度睇，可以去打。 正宗行过路过唔好错过。 我应该会去啊呢个。 去打卡咯，同埋 系有冇话你咁多即系都有图片去睇啦，而家有冇话见到边一个装置你自己比较上喜欢，觉得突出噶？ 哦，其实佢有一个咧好大嘅装置嘅，就系一艘太空船，咁就系喺太空船上面咧就画满 doodle 啦，咁同埋咧呢一个 space doodle 啊，咪即系 spaceship doodle， 系啊 spaceship doodle 吓， 系啦，咁我行过去就系 model 咯， 哇 哇 哇 ，S A。 烂晒啊！啲 spaceship doodle model， 你喺嗰边拍照留念啊？曾经都吓， 我未， 你未啊？ 我同你去，我帮你影， 系啊，咁我就可以做 model。 哦 ，model N， 吓几好，几好，几好。 呢个太空 最中意啲人有自信， 系多谢。 虽然自信写晒出嚟，好继续继续。 呢个太空船咧，佢系会拍卖噶。 哇，会拍卖噶， 好有意义，同埋咧系未讲有咩意义，就系咧佢拍卖咗之后个捐款咧系会捐俾啲重病嘅儿童。 哦，咁呢个好，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呢个活动啦，大家有好多钱都可以去买呢艘太空船。 系啊，系啊， 我就冇啦，我都系做翻 model 啦。 哦，好嘢，好嘢， 系啦，都系做 spaceship。 喂，除咗 spaceship 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得意细嘢？就系头先所讲微波炉系嘛？ 微波炉应该我唔知嗰度会唔会有呢个展出。 哦， 系啊，但系你可以睇翻佢嘅社交。交媒体应该有不同的展品咯， 吓、哦， 或者同埋训练你的仔仔啊，叫他看多啲， 系嘛， 系啊， 我都想啊， 佢系黑白为主的，几正嘅，好有型， 黑白为主啊， 啲图案就 sharp 啲咯，黑白为主很多时候啲线条咧都可以即系做得都几好啊， 系啊， 即系更加可以突出咗某一种个感觉啊，各样嘢 会出啲咯个图案， 系啦。几好几好， 系 咁多啦， 系咁多啦。 到几时话嗰个展期系？ 去到12月3日。 12月3日， 即 系都系得十日到嘅啫，其实 十零日咯， 系咯， 系啊， 都唔系话好长时间嘅啫。 搭车经过又去下睇啦。 哎呀，我哋啲新界九龙人。要特登去睇一睇先，唔紧要。 为咗艺术， 佢喺嗰个付费区入边，我唔出闸，睇完之后搭翻车过嚟， 都可以 都可以 啊，你特登兜过去咯。 系啦系啦，咁大家欣赏一下啦。咁啊啱嘅，有阵时香港站呢度都有好多嘅艺术装置，除咗有好多系游客行过会觉得香港都系一个艺术城市之外啦。咁其实本地大家都知道嗰度都有好多嘅翻工一族啊，行过嘅时候咧， 匆忙之中 系啦， 感受呢啲艺术嘅气息。 冇错啦，咁啊放工疲倦嘅时候， 又望一望， 系啦， 个人又心情舒畅啲，压力都消除啦。 系啦，如果可以喺呢一个嘅spaceship 之前咧，见到话 Model N， 哇，咁啊更加咧就系养眼啦。 好，大家快啲去捕捉我啦 。好啦好啦，唔该晒 Model N， 唔该晒。哎呀，由今日开始你就叫 Model N 啦，话俾你听。 唔好。 好啦好啦，唔该晒。 唔该。 天气方面咧，问一问啱啱行咗出去嘅 Vicky 啦，唔知道出边嘅天气点啦？而家20度嘅气温啊，咁啊啲风有冇吹到你好干咧？ 哇，今日咧天气系稍凉啦，但系咧又冇话去到好大风嘅。咁、今日其实咧天气预测都有话，可能日间部分嘅时间咧都比较温暖翻啊。点解咧？原来今日因为个天空咧冇乜云， 哦哟，圆 个蓝天， 咁啊啱啊。呢几日咧真系晏昼蓝天嘅时候，真系坦白讲啊，我嘅衣着同夏天系冇分别嘅，因为真系大大嘅太阳晒落嚟，其实真系都相当温暖啊。 是啊是啊，因为冇云遮一遮嘛，咁但係个天气呢气温系舒服嘅，咁所以大家今日出嚟即係出份返工返学嘅时候都可以大大力吸下个新鲜空气，相信今日嘅天气都会令到大家啊朝头早返工之前呢都会好精神嘅。 好，非常正啊吓。 是啊，其实呢最近呢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举办了呢一个年度气象摄影师大奖、哦。其实呢、这个嘅摄影大赛呢其实已经是来到去第八年的啦。咁啱啱呢就公布了2023年呢一个年度获奖嘅名单啦。咁、其实获奖嘅应该话参赛者。参赛者呢是可以来自世界各地嘅，可能你是专业嘅摄影师又好，业余嘅爱好者呢都可以㗎、哦、都可以参加㗎、哦。而且个费用呢是全面添。咁其实主办嘅目的系啲乜嘢呢？其实系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各自独特嘅视觉啦，向大家展示一啲自然界之中啦，一啲变化万千嘅气象景观，然后令到大家咧可以了解得到，提高大家对威胁地球嘅严重环境嘅问题多啲嘅认识嘅。咁、其实今次咧呢一个嘅冠军得奖者咧，嗰张真系几靓，所以大家系可以上网睇一睇呢啲得奖名单啦，然之后睇埋佢哋啲相啦。简单讲下咧，冠军嗰、那个啊，冠军嗰个咧系嚟自智利。智利嘅參賽者，咁佢嘅拍攝作品咧就名字叫做《完美的雲》，咁就係攞埋呢一個年度氣象攝影師獎嘅。 哦， 究竟佢係影咗啲乜嘢咧？ 喂，今日藍天、哦，其實藍天你都影一張啊！你話完美的雲，完美地透明的雲、哦，你今日可以影一張參加。 完美透明的雲，完全見唔到，又或者完全的藍咯。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幾好幾好。 係啊，咁其實講得簡單講下咧，其實呢一個嘅作品咧就係圍繞住比利亞利卡嘅火山嘅，係智利咧最活躍嘅火山之一。咁咧佢咧當中咧就係有一個透鏡雲。透鏡雲又稱飛碟雲，即係嗰嚿雲好似飛碟咁樣圓形嘅。 係， 咁佢咧就喺呢個火山口嗰度。咁然後咧嗰個火山因為係仲係活躍緊嘅嘛。咁所以火山入邊嘅熔岩咧就照亮咗呢一個透鏡雲。咁令到咧係啦，咁個透鏡雲咧就圍繞住佢個口嘅時候咧，佢咧就透露到好似又紅紅白白咁樣，一個係好壯觀嘅景象。所以大家咧有時間都可以睇一睇呢一個嘅。年度气象摄影师大赛入面嘅得奖作品，从中咧其实都会了解到好多大家唔同地区啦、唔同地方啦一啲嘅自然景观嘅。 哎呀，相当之靓，我都好中意睇云噶，即系由细到大咧，除咗即系老师教我可以即系望下啲云啊，增加自己嘅想象力之外咧，其实好多时睇下啲云咧，你都可以即系欣赏得到一种即系嗰种自如嘅感觉啊，我觉得相当之好啊。吓咁啊， 系同埋大自然嘅奥秘真系太多啦。我哋都要真系望多啲嘅天空，仰望多啲嘅天空。 咁啊，梗系啦。好，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唔该晒 Vicky 啊吓。咁啊，天晴，日间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大概25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系颇大噶。咁啊，日间系温暖。咁啊，本周后期风势较大嘅。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2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95年， 联系香港， 我系陈耀华。 电台就好似你嘅好朋友，想听歌有歌，想听新闻有新闻，日日夜夜为你服务。香港电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20啊，今日都系20度啊吓，咁啊继续咧就系邀请到啊喺我哋晨光大学嘅电话入边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Ringo 早晨。 早晨啊，小凡。 早晨，Ringo。 咁啊，上次咧就我口多多啦，就问咗阿 Ringo 咧有关于个赛车嘅问题。咁啊，原本嗰个 topic 咧，咁啊顺延到今日星期就讲呢一个咧，即系环保车系列啊。喂，电能车其实都已经系相当环保噶咯，但系 Ringo 都有提及过咧，即系同我倾嘅时候，系咪有一个叫做氢能车咧？其实 系啊，嗱，我谂大家咧就响一啲新闻度咧就咁啱吓，咁啊啱啱好啊。 系 咁，琴日咧原来咧香港咧就有嗰啲叫做加氢站嘅地基嘅建設， 哦，係， 咁啊喺元朗嘅， 係 咁啱啊，即係我哋好似未 book 先知 咁，係啊，誒你犀利啫，唔關我事嘅呢啲， 係啊，咁咧即係話佢有一個加氫站，咁點解我哋用開電車，咁點解又會有個加氫站咧？咁呢個加氫站咧都面積都好大嘅，咁但係當然咧佢都係而家係做一個叫叫工地咧開始，可能都需要一兩年先至開始。咁不過好明顯咧，香港如果推動電動車之餘，咁點解又要整個加氫站咧？ 係咯， 整多啲充電站咧咁樣。 係咯，係咯， 大家去分析一下嘅嚇。 好 嗱，咁我諗首先咧，我哋要了解電動車嘅好處同埋一啲唔好處。 嗯。 咁然之後咧，就輕嘅好處同埋唔好處咧。 嗯。 好啦，咁嗱，大家都明白嘅。咁以一個電動車嚟計嘅話咧，而家喺香港咧。开始就推广得比较急啦，咁同埋咧政府咧都承诺咗咧响好近吓，即系一两年后咧，佢有机会咧就要增加多200,000个充电嘅车位。 哎呀，哇，好多好多 充电嘅车位喎， 嗱， 咁所以大家买电车咧，可能咧迟少少咧更加好啲嘅。 明白。 咁但系电车嘅基础同埋建设咧比较普及嘅，咁所以咧嗰、那个电网咧。是比較開始就要做得好啲啦。咁相對輕能車加輕嘅設施咧，相對好少啦。喺香港啱啱第一個新鮮滾熱辣嘅輕能嘅加輕站咧，而家先至開始做一啲地基嘅啫，地基啫。咁呢個意味著咧，喺香港嚟計咧，有機會會發展，但係始終加輕站嗰、那個現在而家開始。比較咧就又要地方咧，又要安全啦，比較困難少少嘅。 咁 以目前嚟計嘅話咧，電動車咧個成本咧係低啲嘅嚇。 哦， 因為相對咧買嘅車係少啲，但輕能車咧相對咧就係話買車嘅時間咧成本會高啊。因為佢個技術更加高。所以輕能嘅生產咧。儲存啊、運輸咧，其實有一定嘅成本同埋風險嘅。所以咧，響嗰個技術嗰個進步嘅規模咧，應該係嗰個實現咧，未來輕能車咧，可能有機會嘅成本會降低。咁當然啦，即係呢個雞同雞蛋啦，車又多啲，站又多啲。 系咯， 咁咪佢嘅成本会低啲咯。 咁但系都要电，即系氢能车发展得好，咁佢先至会慢慢降低噶。咁佢嗰个就是有利嘅条件会系啲咩，令到佢有机会发展到嗱？但系同一时间，我都担心啊 ，Ringo，因为电动车发展得咁好，同埋呢几年咧发展个势头咁强啦，咁你突然间跑出嚟，咁你现有嘅唔通唔爱咩？又冇可能噶、啊。 好啦，嗱，咁我哋讲下啦， 咁 氢能有啲咩好处先啦？整嘅好处啦，嗱，氢能咧，佢最主要用氢，就系呢个用氢气作为燃料， 系， 咁啊，然之后通过氢气一啲反应咧，就产生电力，其实佢都系电车嚟嘅， 系， 只不过咧用氢嘅能源就唔系电池啦，去推动， 系， 咁所以咧排放咧一定咧。冇乜废物，只系水蒸气排出嚟嘅啫。 喂，咁咪好环保咯？咁咪真系 啱啦。嗱，好啦，咁所以氢能咧，响汽车嗰个排放上咧， 零污染嘅， 嗯， 咁亦都佢製造係冇呢一個呢、這個廢物嘅， 嗯， 咁對於咧環境係非常好嘅， 係， 咁但係電動車咧，由於咧我哋有個電池嘅儲電咧， 嗯， 啊，咁咧雖然咧佢冇尾氣嘅，即係佢冇氣噶嘛， 嗯， 咁但係對於製造嗰個電池咧， 嗯， 同埋發電咧，大家都明白啦、 嗯。 發電廠係咪咁環保咧？ 嗯， 咁同埋而家咧，我哋都好頭痛咧。就算香港咁多電車都好啦，咁、 嗯、 嗰個電池啊，即係話日後嗰個電動車嘅電池，其實係廢物嚟嘅。 係、 嗯、 啊， 咁點搞咧？咁、 啊、 嗱，呢一度咧，所以我哋就要去思量一下。 係、嗯、啦， 咁講輕能咧，就仲有一個好處喎。 嗯， 對嗰個能密度比較高，相對之下咧，如果電池嗰個能源密度比較低，嗱呢個係解咩能源密度呢？就係話當嗰個輕能嘅汽車咧，可以喺相對比較短啲嘅時間裏邊咧進行加注，咁即係話咧，佢好似入油咁樣，咁加輕氣，咁好快就可以加滿嘅，咁咧而且咧輕氣嗰個可以起架車行駛嗰個里數係好多嘅， 係， 咁但係咧係啊。嗱，電動車咧充電啊，始終啊，就算超充都好啦，咁你都要十五分鐘吧？ 係啊，係啊，係、啊。 我之前都講過，但係如果輕能咧，可能係幾分鐘， 哇，快好多喎！ 我哋而家燃油車咁樣， 係， 而且咧，嗰、那個電車咧行嘅里數有限嘅， 係。 而家一般嚟計咧，俾大家都知道啊，一般私家車咧，電動車咧充滿咧，而家可以行到500公里， 500 公里已經好好噶啦，咁但係輕一啲咧。三分钟加满咗咧，佢可以行900公里。 哇 ，double 喎！咁、啊、就咁听，真系劲好多喎、 啊。 嗱，咁所以咧，轻有轻嘅好处。 系 轻嘅话咧，喺而家咧，对于一啲大型车辆系好嘅，因为点解咧？电车咧，大家知道一架私家车、电动车咧，三分一咧系嘅电池。 嗯。 咁所以如果你话巴士用电啊，或者啲重型车用电咧，其实咧。相對啦，巴士如果用電咧，佢冇咗三分一嗰、那個嗰、那個重量啊，咁咪再少啲人咯。咁、 哦、 所以咧，如果輕嚟計咧，日後個發展咧，對於嗰個電動對於個大型車輛係好嘅。咁啊，當然啦，大家咁講啦，輕能嘅汽車同埋電動車咧，其實大家有大家優點。咁、我哋選擇嘅時間咧，最主要車型咧，如果私家車係咪可以暫時又平啲，充電又方便，咪可以用電咯？咁但大型車輛咧？就會選擇用輕嗰個機會啦。咁、其實兩種嘅技術咧，都係可以喺未來嗰個交通嗰度咧發揮好重要嘅作用嘅。 係係，哇！咁啊，即係我都即係等緊啊，到底嗰個輕能車個發展咧會係點？咁但係嗱，輕就即係輕能車，暫時聽到都幾好啦。有冇啲覺得係佢唔好嘅地方咧 ，Ringo？ 嗱，唔好嘅地方咧，就好似我正話講啦。第一，加輕站，你真係要有咁多人。即刻興嘅站，你先至買呢架車。 係啊，如果你話而家 好貴啊， 先至有工地嘅咁即係係咯， 係啊。咁、如果冇得入氣嘅，即係冇得入加氣呢個興氣嘅，咁、你買嘅車都冇用嘅喎。 係啊， 咁、所以呢個要配合嗱，你話唔好處咧，其實佢而家最主要咧個車好貴，咁同埋咧加興站咧而家先至開始建設，咁、呢個咧。可能是佢要改善嘅地方咯。 明白。咁有冇话喺外国其实有啲地方佢哋发展呢个轻能车，其实都已经系可唔可以用成熟去到形容嘅咧？ 啊，可以嘅。 吓， 特别喺国内咧，其实就唔系私家车吓， 系 啲重型车。 系， 譬如好似而家我都知道政府咧，可能系明年嚟几架啲扫街车啊、洗地嘅啲车咧，因为电咧，我正话讲咧，就要三分一系电池嘅，咁所以影响咗架车。咁、但系如果轻能嘅话咧，佢其实架车一样咁大架，好似油车咁大嘅油缸咁细。咁、但系咧，佢咧个发挥咧就系、俾即系可以载多啲人啦、载多啲货物啊啲嘢。咁呢一个咧喺重型车方面，国内个轻能发展得好好。咁而喺日本咧，不嬲都想咧系做一啲轻能嘅私家车嘅。 哦， 最后俾电池车， 明白明白， 打瓜啦。 好，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啦。嘅时间关系，唔该晒 Ringo 先，拜拜。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警方一连三日展开打击三合会的行动，出动近2000名警力，在全港各区突击搜查共393个娱乐场所，堵破多个怀疑赌档、卖淫场所和毒窟，共拘捕98人。被捕人士包括72名本地、14名内地和12名非华裔男女，年龄是介乎17至74岁，分别涉嫌经营赌博场所、经营卖淫场所、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藏毒、非法禁锢、伤人、刑事毁坏、盗窃、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洗黑钱和非法入境等。行动之中，警方亦都检获大约 1.5 公斤怀疑冰毒，大约450克怀疑氯胺酮，5部钓鱼机、7张麻雀台，大约60,000元现金等。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北韩已经通知日本，计划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五期间，向黄海、东海同埋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方向发射人造卫星。如果落实发射，将会是北韩今年第三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亦都会是北韩领袖金正恩九月访问俄罗斯之后的首次发射。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承诺协助北韩建造卫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烈要求北韩取消发射，他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和机构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他又说会和美国和南韩等有关国家合作应对。南韓軍方亦都就北韓準備發射軍事偵察衛星發出嚴正警告，敦促平壤立刻停止相關活動，否則南韓軍方會採取必要措施回應。墨西哥警察與武裝分子發生交火，造成多人死亡。事發在中部莫雷諾州，事發在中部莫雷諾斯州首府富埃納瓦卡市。當局說當地星期一清晨，一批武裝分子與當地平民發生衝突，並且開槍打死一名平民。警方接到報告之後，在市區多處道路對武裝分子展開追擊，雙方發生激烈交火。當局說事件共造成兩名警察、兩名平民和5名武裝分子死亡，相關部門正是對事件展開進一步調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车公庙路回旋处近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丽港城，亦都影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系车多，龙尾已经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是较为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是较为车多。而东隧去港岛方向的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去九龙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返九龙的车龙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近住圣贤中学对出系略为车多。青葵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一段都系车多。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都较为车多。 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去翻九龍方向，近的園村車多，龍尾去到沙田馬場；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華都花園繁忙，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龍方向，近住大埔鐵路碼頭車多，車龍去到運頭塘村；清水灣道去翻西貢方向，近銀線灣道迴旋處慢車，車龍去到五塊田。咁另外提翻你啦，油麻地眾芳街嘅水管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噶啦。咁眾芳街近住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對開全線已經開翻。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二台话你知， 师傅，我熄了电器大掣，而家出去检查维修啦。 徒弟仔，你话俾师傅知。我哋做机器维修嘅所为何事？ 为爱？ 错。 为钱？ 都错。 哎呀，师傅，我哋做机器维修关所为何事咩事啊？ 徒弟仔，我讲紧嘅咧系所为何事，一把锁个锁啊，系想提醒你要为大制上锁啊。 但系我都熄咗大制，使乜再锁啊？ 你唔上锁？一阵有人经过，手多多拍开翻个大掣，通翻电，维修紧嘅你咪好易触电咯。 咁我用张纸写住密动咪得咯。 点得呢？张纸可能会吹走，好唔稳阵噶嘛。熄咗大掣之后，应该要上埋锁，再挂埋危险不准操作嘅牌。个牌上面唔一定要写翻你个名、部门、联络电话同埋预计完成时间。 我知道职安局推出咗轻便版上锁挂牌套装资助计划，抵至70元就可以换购啦。所以师傅你俾我呢条匙就系上锁挂牌嘅匙？ 错，系门匙啊！你依家去做好上锁挂牌程序先，之后检查完啦就锁埋大门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莉。 二台话你知， 即将就是24节气中的小雪，气温渐冷，适当的晒太阳有壮阳气、温经脉的作用。 这段时间饮食重于防寒养肾，栗子有益气补脾，而核桃有补肾固精。 咁你拣定今晚饮栗子汤定系核桃汤未？我赶住买餸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像我本。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7:40啊 ，Vicky 同埋小白，早晨，早晨啊， 早晨， 系啊，咁可以讲下喂天气嘅情况先啦。近排咧忽冷忽热啊，点解咁样讲咧？即系你话呢几日就朝头早起身都系冻少少嘅，依家就21度气温啦，今日最高都系25度啦，但系咧过多一两日咧又热翻咯， 系、哦， 但又过多一两日咧，根据天文台显示咧。又再有呢个强烈嘅季候风又卷过嚟咯，咁样又冻翻咯，咁样咁根本你衣着啊方面都无所适从啦，你身体咧真系极容易病咯，我觉得、 哎、真系阴公啊！呢啲忽冷忽热嘅天气咧，咁啊即系大家都容易适应唔嚟啊， 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都尽量令到自己嘅身体咧保持喺差唔多嗰个嘅温度，即系嗱热嘅你又唔好着咁多，凉翻啲嘅你又护住条颈啊，着翻件褛啊，咁啊稳阵啊。 其实都系尽量啊，你睇 Vicky 今日都有戴颈巾啊， 好怪啊，你好似寒冬咁样话时话。 系啊，今朝出嚟真系凉 嘅。系啊，我今日起身咧都有少少喉咙痛啊， 系， 我都惊自己病啊，希望咧一阵食啲相关嘅。叫做 飲用品啦 咁樣啦，可以舒緩初起感冒噶嘛，有啲嘢咁啊，飲一杯睇下頂唔頂得順啦咁樣。咁點解無端端咁樣講咧？咁啊，身體係自己嘅，咁荷包都係自己嘅。琴日一個調查咧，就香港基本上都封存噶財金界，因為咧有個調查出咗嚟，就係投資基金公會啊。咁有個調查咧就顯示香港人咧37歲咧就要開始規劃退休噶啦，希望咧61歲退休咧就需要760萬咁樣。咁啊，曾幾何時咧？阿山神就話養個細路仔要幾多錢？ 400萬，跟住後屘又加到唔知500萬咁樣。 依家加加口好似要1000萬咁樣。咁當然啦，即係細路仔嗰條數咧，我自己又唔知道嘅。咁啊，成日都話細路仔都可以貴養或者平養啦。但係咧，退休咧都係一筆幾需要用嘅錢嚟嘅。咩叫退休咧？系你当自己真系完全冇得工作，或者冇人再请你，先系退休。咁你唔好话，喂，我35歲就走去退休啦，我够钱过活噶啦，攞住1000多萬咁样。其实咧呢个唔系真退休嚟啊？点解咧？你35歲，人生条路咧仲漫漫长路， 可能会觉得闷啊。跟住 第一闷啦，第二你会有好多唔知道嘅钱要用噶嘛，你自己或者你嘅屋企人啊吓。咁当然依家。如果你话喂唔系啊，我份份保险都有买噶啦，乜嘢保障都有噶，咁恭喜你啦！但系你份份保险都有买咧，你俾保险嘅钱其实保费都几多噶，老老实实，即系你正常一份医疗保险，咁你当系危疾再加人寿再加住院咁啦，你每一个香港人呢三样嘢加埋一齐咧，粗略估计啊，粗略估计。一定咧超过3000蚊嘅， 哎呀， 一定啊，每一个人喎， 系啊。 咁譬如啊，小白你两公婆再加，如果你买埋小朋友嘅保险，你加两个小朋友，即系3000、3000、3000、3000， 系 开4份嘅咯， 12000嘅咯， 系啊，12000，系咯，即系买保险啫。咁当然你话喂， 所以而家见到唔系净系我噶，譬如好多 friend 一见到张嗰张咁嘅单问你攞钱嘅时候，大家都牙痛咁嘅声。 有阵时我自己都唔系单单见到税单。唔开心，我见到保单都唔开心啊！其实真噶， 系啊，你两大单呢两单真系搞唔掂。 我头先讲3000蚊一个月，讲少咗啦。好多人买保险一个月唔止3000蚊。咁当然，即系嗱呢啲保险就涉及好多 product 嘅嘢，我就唔喺度讲啦，系咪先？咁我亦都无意喺度讲，只不过回应翻呢个调查就系、是。啊，37歲开始规划退休，咁都啱喎。嗱、我自己咧就啱啱38歲，我其实咧上年开始真系规划自己退休生活，系、啊，但系咧我觉得760萬都唔够用咯，因为第一啦，首先要讲一样嘢啊，你哋嘅强积金啦，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如果你系阿 O 差唔多年纪啊，或者小白差唔多年纪，你强积金一定唔够，临尾埋尾嘅时候61歲有760萬， 因为强积金系我记得我。因为我早出嚟做嘢啦，好似早 你都有1000萬系咪？你想讲 我都有1000萬啦。我记得系 就系、是、你早出嚟做嘢 都 冇啊， 我就 系 想讲呢样嘢 啊，都冇啊。 系做紧嘅时候咧，佢先话喂，我哋要 kick off 嗰个强积金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又中间有一啲改动啦，咁样咁，所以 有赚有蚀啦。你强积金咁，譬如你一个成年人，当你25歲出嚟做嘢，其实你而家个强积金户口应该得几十万嘅，老老实实。你几十万 呢几年又唔系咁好景啊？见到啲外围嗰方面啊， 首先強積金嘅組合咧，應該不時轉下嘅。 係係嘅， 係啊！依、這個你問翻你自己專屬嘅強積金嘅經 紀啦。你呢個好啊，温馨提一提，因為大部分人咧。唔係好理個強積金嗰、那個即係個組合嘅。 如果你用一啲叫做保本型嘅強積金，其實年頭到依家都輸咗3000多元㗎啦、 嗯。 理論上每一個人均啦，即係每個月都有一個報告嘅出嚟話，人均香港人每一個月到目前為止今年強積金輸咗幾多錢啊，或者損失咗幾多錢，冇用輸啦嚇。唔係，其實用輸都啱，因為有時會贏錢㗎嘛，強積金。 啊、 我記得好景嗰年咧，強積金咧年頭到年尾咧賺到9000多元嘅。 哇！ 係啊，即係咁啱個投資組合啦，咁、樣。咁當然即係呢兩年啊，追隨美股又會好啲啦，因為美股啊跑贏港股啊嚇。咁、但係即係時勢逆嘅，咁有陣時可能喂美股跑完一段，究竟 A 股會唔會有機會發力咧？或者追蹤翻大中華市場嘅一啲基金或者強積金嘅因子係點樣玩咧？嗱，又係問。翻嚟專業嘅， 係啊，係啊， 投資顧問， 我都唔識噶，我都係問嗰啲專業顧問啊。 好啦，咁啊講下研究啊，研究可以講啦。咁啊調查發現咧，65歲以下嘅在職人士嘅資產分配咧，25% 睇下你哋係咪25% 咧擺喺金融機構嘅存款嗰度嘅，即係可能做下定期啊，或者做下活期啊咁樣。第二咧就係股票、保險同埋強積金，分別咧股票18%啦。保險咧都係18%嘅，強積金咧因為強制地啊，強制地你要擺，所以有15% 咧都不為過嘅咁樣。咁啊但係你覺得嗱，俾你諗下，到你61歲退休嘅時候咧，760萬夠唔夠用咧？ 肯定唔夠啦！如果你問我嘅話，所以咧唯一嘅諗法咧，嗱，暫時 諗法點咧？我問下小華你啦，你諗住 退休住， 加努力啲。 啱嘅，啱嘅，啱嘅。 嗱，呢两个都系方法，一系努力啲，一系唔退休住。因为你未揾够， 啱嘅，啱嘅。 未揾够嘅时候，你唔做嘢， 系， 跟住就纯粹去烧银纸咁咯。你真系搞唔掂啦。 认同嘅，认同小华咁样讲，即系我最认同系，其实呢个研究已经系揿低咗门槛噶。如果到你61歲退休咧，其实你未够700多萬咧，其实都比较。困难啲，点解咧？你人生有好多唔同嘅疾病噶嘛，咁、你到70-80歲就随之而嚟噶咯，咁、你嘅儿女嗰个时间可能就系正值用最多钱嘅时间，因为要入大学，咁、你入大学咧，唔系个个都系揾到政府资助噶嘛，有关窿噶嘛，譬如海外升学，你海外升学起码连埋生活费一年啦， 但而家大学有一个免入息审查噶， 系啦， 都讲纯粹讲 关窿啦，即系我未讲咯，关窿咁样，咁但系你话喂唔系、啊，即系要读外国书先劲抽咁、啊、样，你啲家长都系推崇呢件事噶嘛，咁跟住可能生活费连埋学费一年已经讲咗13萬啦，咁你大学读四年， 一百啦， 即系嗱，我都系嗰句，我唔系家长，我谂嘅嘢冇咁宽广，但系我个人嚟讲咧，我都觉得760萬唔够，再加上依家香港嘅物价真系好贵啊！十年前咧食一个叫做焗猪扒饭咧，大概30多蚊到啦，系咪 30-40蚊？20多蚊啦， 系啦，我好中意食 加埋冻饮， 系因为我好中意食焗猪扒饭， 系 焗猪扒饭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指数。 我好中意食咖喱饭，咖喱饭咧而家都差唔多成。40-50蚊 唔得啊！如果 65啦， 如果焗猪扒饭咧就68蚊、如果你加杯嘢饮咧就70多蚊、你咧讲紧咧40多蚊嗰、那个咖喱饭都系有嘅，不过佢就唔包嘢饮，就净系个饭咁样咯。 系啊，所以我自己拎支水嘅咋。 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能够想象10年之后个猪扒饭会系几多钱咧，当香港唔会有通缩咧，应该10年之后一个焗猪扒饭咧，理论上就会去到80-90蚊。80-90蚊一个焗猪扒饭咧， 我会自己整啦，尝试个个都变厨师。 但系到时嘅材料都系 食材咧，食材咧，即系嗱，纯粹朝头早梗唔系放阔啦，只系叫大家喂有一个咁嘅调查出嚟，叫大家嗱，好似小白咁样话斋啦，即系好好努力工作啦，唔好咁快轻言地话退休啦。 系 第三咧就系、是、未雨绸缪啦， 系 即系你用一个钟头时间去谂一谂自己，喂究竟啊，自己到呢个年纪够唔够钱去退休噶、你唔好净系话喺香港退休，你话喂喺啲低收入嘅地方、 低消费嘅地方 或者国家退休咪得咯咁样。喂，人哋嘅子水都會升。 係啊，同埋即係要諗一樣嘢，即係當你退休嘅時候啦。咁如果你仲諗住我揾另外一份工，可能個收入冇咁高嘅。最緊要咧，

系咪嗰啲斜杠族嗰啲啊？即系游牧民族嗱，游牧呢两个字我哋知道啦，即系逐水草而居啦， 唔、会唔会定住落嚟嘅。咁但系数位咧，系咪同工作有关噶？即系代表你嗰个工作，你用数码嘅形式去到提供不同类型嘅服务，而嗰服务唔系固定嘅、 哦。哇，好叻、哦！数位游牧咧，其实就 等阵先，我要赞下小白先，佢咧呢啲科技嘢咧， 真系好犀利， 真系几好。因为咧，佢细个咧都系做呢个世界。自省短信嗰阵时， 知识会写，而家仲有，而家仲有 嘅。自省短信嗰阵时咧，佢成日话有啲成日，如果你部电脑俾黑客入侵咧，你就可以点点点点点啊！即系有啲 trailer 喺度播，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啊。 即系平时我哋录嘢啲 SD 卡开唔到个 file 嘅，佢就会 send 一啲嘢嚟，你咁做咁做。 同埋我中学嘅时候咧，其实。就喺电脑中心附近。 我中学嘅时候电脑学会会长。 以前真系自己砌机嘅，知唔知啊？砌部电脑出嚟噶。 我画嗰啲乌龟啊 ，turtle， 即系你记唔记得嗰阵 时？我记得噶，系啊，初头画只乌龟，跟住佢就 入啲 command 咁样左转右转。我哋细个读 computer， 你哋唔会噶啦。呢啲系极无聊嘅嘢嚟，极无聊嘅嘢嚟。咁真系虚耗光阴，因为。你估唔到科技系演进得咁快？ 系啊，系啊！ 你而家读咗咧，你而家完全系冇屁益噶， 冇乜点样用到，都唔需要。 你都 话科技已经系 cover 咗佢啦。 好啦，嗱，我哋扯完咗啦，俾大家回忆射球，讲下呢啲即系叫做老旧啲嘅嘢啦。讲翻你个数位游牧先。 系啦，咁究竟数位游牧系咩嚟嘅咧？就系指咧，大家咧如果系数位游牧者嘅话咧，就会系指。居无定所啦，即系唔会有一个屋企嘅，佢个屋企可能就系嗰一晚瞓边就喺边度嚟噶啦。咁经常咧都会喺世界各地嚟到去旅游嘅，咁但系都要工作噶嘛。啱啱小白就讲得好啱啦，就系用电脑同埋网络嚟到去工作嘅。咁其实咧喺有数位游牧之前咧，就系类似我哋 work from home 啦，甚至我哋自由工作者 freelance 咁样啦，亦都受住新冠疫情影响咧，其实有好多人都觉得啊，其实喺屋企工作都得啊，好似有部电脑有部电话。都可以啊，即系随时都可以系翻到工作到嘅。咁但系其实当中咧系有啲分别嘅，即系譬如 freelance 都好，我哋都系噶嘛，系咪？咁但系咧，我哋都有固定嘅工作，我哋都要翻到嚟呢一个地方噶。咁但系佢哋咧就系会系去到唔同地方都仍然可以工作得到。 系 啦，佢冇一个固定嘅工作空 间。即系一路喺个长城上边，就一路打紧啲嘢或者提供。一啲嘅服務，甚至乎幫某一啲嘅公司修復緊佢哋嘅軟件， 係啦，有可能咁或者咧有一啲叫做婚禮嘅planner 啦，甚至係一啲嘅畫家啦、插畫師啦，咁其實佢哋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只有佢哋有個電腦就得啦。 你講得好啱啊！即刻諗起我有個朋友嗰陣時咧行呢個馬來西亞嗰個神山，跟住咧隨行有個朋友攞部電腦出嚟，突然喺度撳。哇！做咩啊？你仲要做嘢？我唔系啊，其实我主要工作咧有部电脑就可以翻工噶啦。佢咧就做啲物联网嘅嘢噶，即系讲紧十二年前度啦。咁咧就做B to C 嘅或者 A to B 嘅。佢就系将一个 email forward 去另一个 email， 就系啦， 将一张订单加少少钱转去另一个地方，跟住嗰时候已经有几丰厚嘅收入咯。 系其实 哇，其实边个教你呢样嘢啊？冇人教噶。细个就识噶啦呢一样嘢， 好叻， 即佢真系做紧 trading 嘅生意咯，即系 e trading 咯。咁当然依家一定冇咁好做噶啦。第一，你各个平台，譬如我乱谂，譬如 eBay 咁样，佢都收你好多嘅费用嘅。咁可能你其实说穿了都系帮呢啲科技巨企打工，但系十几年前人哋呢啲攞部电脑。中意行山就行山， 系啊， 中意潜水就潜水，几幽皮啊！ 喺个水底嗰度 forward 啲 email， 几型啊！ 即系同埋，就算系剪接师都系噶，你剪片啊、剪带啊，咁你都已经有个收入啦。咁样，咁其实就系指呢一类嘅人，佢哋可以喺旅行嘅时候，又或者喺不受地方限制嚟到去做。咁但系其实有一个全球嘅市场嚟到去调查咧，其实好似看似好好咁样，但系多数当中咧都系有一啲不方便嘅地方嘅。咁例如咧就系人身安全啦，遥距工作嘅时候咧，可能会有时差啦，甚至呢一样嘢咧就系孤独感啦。即系当你自己一个人向往喺唔同国家，仍然能够有收入工作都好，但系都会有孤独感嘅。咁所以做咩工作都好，我就觉得咧自己选择嘅呢一个系咁，同埋如果身边有个伴都系唔错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啊，八点十四分咧，呢个时间咧，立即请嚟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Hey, 早晨， 早晨啊，同我一齐跟进下市况啦。琴日咧，港股啊升得几好啊吓，咁啊，因为咧，美元转弱啦，人民币啊走强啦，令到港股咧止跌啊，回升啦，反弹超过300点噶，咁样，咁啊，亦都呢个科技股嘅领涨啦，咁啊，最叻啊腾讯啊，咁啊带领住恒指啦，咁啊冲高啊吓，咁啊全日咧最多升3.6% 嘅，成交咧亦都超过咧90亿，咁样仅次嘅咧就已经系大把为息啊，即系睇好港股。股啊，盈富基金第二位系咁啊，Kenny 交俾你分析下，系咪投资气氛咧嚟到即系差唔多2023年嘅尾巴，真系有一个好确实嘅一个气氛上嘅回升咧？你觉得？ 咁好明显第四季又系嘅，即系我哋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多次，就预计第四季方面咧，都系个市咧都系会见底嘅机会上当高啦。咁不过见底又唔代表一个好V 型反弹啦，即系见底代即系可能都系一个即系唔再下跌一啲低位啦。咁但系就有略为有啲反弹啦。咁我都会系比较审慎地乐观嗰种嘅，我就唔会觉得话大好嘅。咁但系客观环境嚟讲就转咗好嘅原因就系咩？第一就先提到啦，就系嗰个系息口因素啦。咁嗰个长债息方面咧，譬如十年债息方面啦，咁而家都系喺嗰个4.5厘到5厘之间里边上落啦。咁其实都唔再试一啲系高位噶啦。咁所以变咗大家都会有共识嘅话咧，咁其实就应该都系见咗顶噶啦。咁第二就系话美元啦，你见到美元方面咧落翻1.03啦，咁就都相对嚟讲人民币方面系转翻强嘅。咁你睇翻过往一啲record 有睇到，其实就系呢个人民币同埋呢个美元嘅息差。咁如果当咧呢个系美金同呢个人民币息差收窄嘅时间嘅话咧，其实对呢个系嗰个A 股啦，同埋对呢个系港股方面咧，都系有个正面嘅提升嘅。咁另外一个关系就系一个 correlation， 就系人民币同埋呢个股市啊。咁人民币嗰、那个同股市嘅 correlation 咧，又系好正面嘅。咁即系话，当人民币转强嘅时候话咧，港股啊同埋 A 股都系会系好嘅。咁再加埋最重要睇个咩啦？中美关系就自从拜拜会之后咧，就虽然唔系话好唔系好甜蜜咁样，但系都叫唔会再衰落去先啦。呢个亦都系消除咗一个即系不明朗因素啦。所以第四季个市我会睇翻好啲啲嘅。咁同埋有季节性因素啦，通常年尾大家都对出年都抱有希望啊嘛。咁所以都系睇得乐观啲 啊 嘛。 系啊，咁啊，希望可以再做好啲啲啦。咁啊，再宏观啲睇，近排咧喺个科网股市场都系消息连连嘅，夹埋美股嘅大升啦。原因何在咧 ？OpenAI 啊，3日3换 CEO， 不过咧呢一位 CEO 咧就转投咗微软。哇，微软今年咧就由头位到年尾啊吓，哇嘅市值咧亦都突破咗一个历史嘅高位咁样啦。咁啊美股方面嘅科技股领涨，咁啊睇翻啲 ADR 咧，基本上只只港股嘅科网股咧都升得几靓仔下啦。咁啊近排即系睇嚟科技股，特别系出完啲业绩之后。好似只只都行得几好下，系一只争少少啦，即系强差人意啊！上个礼拜我记得同 Kenny 做节目都未能够讲到呢一个题目嘅，就系关于只阿里巴巴啦。咁啊，阿里巴巴系啦，咁啊，估唔到马云家族竟然减持啦，咁啊，嗰啲分拆嘅概念又会postpone 啦，会滞后啦，咁再加上琴日 MSCI 中国名城指数。都剔出埋阿里巴巴咁样，好似都啲坏消息都应该出晒啦，话呢啲坏消息都几逆天嘅，老老实实关于呢一只股份嚟讲，咁 Kenny 你点睇同埋点分析噶？ 咁阿里巴巴就头先提到啦，佢自己本身自身问题就系佢哋即系家族会系沽货啦，虽然咧嗰个系即系嗰个成嗰、那个规模唔系好大，几十亿咁啊，咁但系就大家会担心你沽一次会唔会继续沽啊咁样，咁呢个就有一个。比較不利啲嘅信號啦，咁雖然琴日就話馬雲都公司又唔係馬雲，公司都急急出嚟澄清翻就馬雲家族就對呢個係阿里巴巴咧都堅定睇好嘅，都係咧就係覺得個價值都仲會有上升嘅，咁但係始終你行動就係最誠實噶嘛，咁你。 沽咗就係沽咗啦，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就會造成一定嘅不利嘅影響喺度咯。跟佢就係一個獨特自己本身嘅問題，但係其他頭先提到啦，騰訊啊或者係美團嗰陣話咧，始終都係所謂翻個息口見頂咧，咁佢哋股上面咧都會有機會提升翻啲，同埋琴晚美股都係啦，都科技股啊同埋 AI 啲股份咧都係大漲啊，咁所以個科技股咧，我覺得應該會好翻啲啲，因為早幾個月科技股真係好弱啊嘛。 嗯，咁啊轉個角度睇埋呢一份嘅業績啦，咁啊新鮮滾熱辣，小米嘅業績出嚟啦，咁啊第三季嘅營收咧按年都係持平嘅，但係手機同埋咧呢個 IoT 啊，即係個物聯網嘅業務毛利咧就創新高喎。咁啊Kenny 多次都喺度講啦，呢個集團咧咁個物聯網啊，以至咧成個系統咧應該會係第時嘅增長動力嚟嘅。咁果之然都係帶領住集團啦，咁股價都做好翻少少啦，亦都喺個高位嗰度徘徊啦。好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睇埋呢一份嘅業績好嘛？唔該曬。 小米咧就睇到兩樣嘢嚟嘅，第一就係頭先雖然你話個 top line 只係增長 0.6%， 但個 bottom line 咧就增長1.8倍喎。咁呢個咧就體現得到咧嗰個係規模效益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嗰個係毛利率方面咧就係明顯提升咗7.几%嘅手機毛利率。咁第一就規模之類咧，就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啲小米13、14嗰啲啊，全部都係打啲中高端市場啊嘛。咁呢個我覺得亦係受惠翻可能國家嗰個消費嘅下沉啊。咁原本可能就啲人買高端機就買蘋果嘅，咁但係而家就可能消費下沉啊，消費降嘅話咧，高端機就買呢個係小米啊、華為。咁所以變咗咧，佢哋高端機咧就係反而買得到，咁變咗佢哋嘅毛利率方面咧會有個幫助啦，所以佢嘅毛利率去到6.6%嘅。第二咧就規模效益啦，即係手機同電動車一樣啦，都係講規模效益嘅。咁同埋第三就講前景啦，前景就係講緊呢個係電車家啦。咁佢雷軍都琴日都有講到佢哋嘅小米車咧都即將就會好快好快地去推出嘅。 但30,000一架喎，依家好似睇個價位又好似。比我想象中高咯，因为一开始记唔记得两三年前咧，小米话做车嘅时候讲紧可能10,000蚊都想即系做个叫做低配嘅门槛，咁谂住人人有一架电动车噶嘛，即系嗰阵时有个理想系咁样啦。咁但系调翻转头，依家估唔到佢出嚟个定价去到呢个位置，你有冇啲诧异啊 ，Kenny？ 你觉得？ 我觉得都系配翻佢手机嘅情况，都系咧唔可以打得太大烟嘅市场，都系主打翻一啲系即系中高。因为始终佢哋就算车又好，手机又好，咁其实佢哋嗰个最后嘅目标系做一啲互联网服务嘅产品提供嘛，互联网服务先叫毛利率更加高嘛，即系等于好似苹果点解啲 iCar 啊或者其他 apps 嗰个销售咁好咧，就因为买得苹果啲手机嘅人可能都系高端消费啲啊嘛，咁所以原花费喺互联网服务量多啲，咁所以我咁佢见到手机嗰种高端成功之下嘅话咧。车就未必上太低端咯。 咁大家又可以多做功课，又分析一下啦。今日时间所限咧，同 Kenny 讲住咁多先，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嘛 ？Kenny， 唔该晒你，拜拜。 明明已尽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掉进水，沉下去整溺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沉怨，能忘怀为何着紧一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恨心软？这生死也已被你 情太难两断，宁愿回望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没法力更解配对，替代若代过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但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喝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灵魂在地圈，能投降为何未肯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也不远。 八点二十六分 ，MC 张天赋，救命稻草。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今日讲下自助餐好唔 好？哦，好，我好耐冇食咯，话事 我都好耐冇食，我有年几冇食过自助餐，好想大家一齐食下自助餐。咁啊，搵到几间啦，因为依家开始圣诞自助餐就登场， 系嚟咯， 系有 early bird 优惠， 正 系啦。嗱，咁上日我哋都。Vicky 都差唔多年纪都大咗少少啦，系咪全年渐长系咪先？ 又成长咗几个月， 系啦， 成咗咁多啦，你想话佢系嘛？ 唔系，即系要早少少食自助餐、啊、我想讲系你太夜食咧，其实唔系好健康噶， 消化唔好、啊。 我成日觉得咧，依家食自助餐咧，即系普遍香港人啦，你除咗话精明消费啦，对自己健康着想咧，你都应该食晏昼嘅。 哦，其实我中意食五点几嗰转添， 我五点 五点或者五点半嗰转我都中意。 早少少咯， 系啊， 即如果你话喂 晏昼都 OK 啊， 系啦，直情晏昼即一餐过食到饱，吃到饱咁样。 哦，喂，如果我晏昼食咧，我夜晚唔食嘢噶咯， 系梗系啦， 系啊， 都唔食噶啦， 呢个一定啦。同埋晏昼咧，头先牵涉到四个字，晏昼系呢个精明消费啊。咁你晏昼食自助餐再平啲啊嘛，再配合埋呢个 early bird 系 早鸟优惠啊， 系 咁你又可以讲紧咧200零蚊，280几蚊到啦，一个成人，咁加一个细路仔可能讲紧150蚊， 酒店式嘅自助餐嚟， 系酒店 嘅，唔错。 我哋食自助餐有酒店， 系啊系啊， 香港咁多酒店啊，梗系要去食食佢 不过咧，好似前排有咧大排档嘅自助餐，呢个我都想试。 這個交給你和屋企人去試。 在哪區啊？這個大排檔 我記得終於上網找回是的，我有看過一些有那些 KOL 呢，有去看過去實驗過，哎，不差的。 都是那句，這個交返俾你同埋你屋企人去试，我同小白就去食酒店，唔系拉埋你啦，拉埋船仔，拉埋嘉明啊。咁啊，见到譬如你讲紧港岛东区北角有啲酒店咧，都做啲自助餐嘅一啲叫优惠咁样啦，咁样佢都讲紧，喂，如果你预早订有八五折啊，咁一啲食材都几丰富。你话传统嗰啲过节火鸡噶有啦，咁但系呢个威灵顿牛扒都有整到出嚟俾你咯。 系 咁啊，今次因为其实呢个都好似系必备噶啦，呢个威灵顿牛扒。 哇，如果可以教啱，如果有啲维港嘅少少烟火汇演嘅话， 系啊， 咁啊更加正。 嗱，但系烟火汇演咧就要睇叫做夜晚黑，即系 夜晚 嗰 夜晚嗰档咯。 晏昼嗰转咧就冇咗呢一样嘢咯。 嗯， 但系你相对荷包就悭翻啲啦。咁啊，色随转变，自己谂谂睇睇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同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加沙当局表示，当地死于冲突的人数上升至13300人，当中包括5600名儿童和3550名妇女，另外有31000人受伤。加沙城希法医院早前有31名早产婴儿被撤离之后，28名婴儿已经经拉法口岸转送至埃及。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区域紧急卫生事务主任布伦南表示，獲撤離的嬰兒之中11或者12人情況危殆，其餘的亦都情況嚴重。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說，12名早產嬰兒已經由飛機送往首都開羅接受治療。另外，譚德塞對加沙北部印尼醫院有12人包括病人死於以軍行動一事表示震驚，強調醫護人員和病人不應該在醫院內遇到這種威脅。以色列外交部宣布召回駐南非大使，作為對南非近期關於巴以衝突表態的回應。以色列传媒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表示，南非已经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韦尼今个月较早时说，南非对以色列继续轰炸加沙地带的学校、医院和平民的做法，以及关闭人道主义通道的行为感到失望。南非内阁决定召回所有驻以色列的外交人员。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北韩已经通知日本，计划明日至到下个星期五期间，向黄海、东海和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方向发射人造卫星。如果落实发射，将会是北韩今年第三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亦都会是北韩领袖金正恩九月访问俄罗斯之后的首次发射。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承诺协助北韩建造卫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烈要求北韩取消发射，他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和机构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南韩军方亦都就北韩准备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发出严正警告，敦促平壤立刻停止相关活动。墨西哥警察与武装分子发生交火，造成多人死亡。事发在中部莫雷诺斯州首府富埃纳瓦卡市。当局说，当地星期一清晨，一批武装分子和当地平民发生冲突，并且开枪打死一名平民。警方接到报告之后，在市内多处道路对武装分子展开追击，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事件共造成两名警察、两名平民同埋五名武装分子死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359点，系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48.29，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2，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3美元，卖出1,98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车公庙路回旋处咧，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啦，近住红梅谷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而家龙尾咧，都系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去鲤鱼门广场对出嘅，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鲤鱼门广场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咧，近住德宝花园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蒲岗村道桥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田博较早前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平下路啦，同埋过咗榕园路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田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都仲系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同埋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过咗榕园路少少。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登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隧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啦出翻九龙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接近联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彩虹道。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车龙咧都系比较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过咗泥围少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号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上英文堂嘅时候啦，老师咧就问小明啊，小明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咁样，小明就话 你笑咗咯， yeah. 你笑咗咯，喂，你原来每次只要讲英文就得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同新加坡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新加坡商会代表会分享香港营商环境有咩优胜之处。 两位本地年轻研究员会讲解运用人工智能协助山野搜救行动。 仲专访嚟自土库曼嘅香港足球先生名家索夫，了解佢同家人喺香港嘅生活。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呢，就是跟自己讲都要做埋嘅，就是今日要多啲飲暖水。 哦，飲暖水好啊，飲多啲暖水我都听到身体唱歌。 是啊， 你唔明㗎啦， 嘘嘘声係咪，嘘嘘声。都真係喎，朝头早飲啲暖水呢都可以排毒啦，同埋我自己今日真係喉咙呢唔太舒服啊，即係疯狂咁样飲暖水啊，我要飲到一个地步，飲到个肚胀咗出嚟啊。 不过飲暖水呢真係对呢排天气转换嘅时候呢，大家个喉咙可以换嚟一点喘息嘅空间。 会好啲囉，同埋你有阵时食嗰啲叫甜甜地嗰啲糕呢，即係润喉嗰啲啊，係啊，润喉嗰啲呢。咁跟住咧，你都系要配以暖水咧，就会再舒服啲嘅。 系， 即系我见小白前排有少几声咳，你咪攞住一盎嘢，成日都喺个直播室嗰度饮嚟饮去嘅。 哦， 即系嗰啲膏啊。 哦，系，哦，系， 唔系药膏嗰啲膏， 黑色嗰个啊， 黑色嗰啲膏啊， 系啊， 一盎嗰啲。 喂，嗰个咧我都有，诶，我听阿蕊姐讲嘅，咁阿蕊姐咧又见到我拎住支咁嘅嘢啦，都会问我做咩，跟住我就同佢讲咧，最近咧一气管麻麻地，因为我都睇咗医生话我气管敏感啊嘛。好啦，跟住佢就话，喂，你饮呢支都叻仔，跟住我咦系咩？我谂住饮落去觉得。起碼頂到一陣間，其實我唔覺得佢醫到我嘅，好啦，但係佢話頂咗一陣間，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原來都有啲唱歌嘅朋友咧，有陣時都係為咗燃眉之急嘅時候咧，都會用呢一個咧，就好似有啲一層膏膜咁嘅嘢，就將你嘅氣管咧、喉嚨嗰個位咧， 保護住咯， 保護住一層膜咁樣，好似倒咗上去先，起碼令到你有一刻你覺得舒服嘅。你知道我哋即係靠把聲揾食嘅有陣時， 係啦。不過咧，嗱，飲太多又唔好嘅喎， 咁梗係 呢個一定係，因為嗰陣時我有段。时间都好沉迷饮嘅，跟住咧，我哋嘅前台长啦，冯伟棠先生，唐哥咧，就同我讲：，喂，欧仔唔好饮咁多，饮得都会封喉噶，少少地适可而止。咁我知道咁样，咁咧从此呢个封喉呢两个字咧，又开始打击咗我自己，因为哇，封喉、啊， 封喉即系绝杀嚟噶， 买啲罗汉果， 大绝嚟噶，系咪？ 买罗汉果焗水咯， 我知道，咁你要买啊嘛， 系，咁你要焗噶嘛， 我哋呢啲 罗汉果要清洁啊嘛， 系啊。边有搞到咁多呢啲滋味麻利嘢啊？ 唔系讲一句，攞嗰一焗水，我哋又要准备。 我够知啦，系啊，我够知啦，佢唔知咩做到先得噶。 农 历热都得啊，搵到出嚟先得噶嘛。 蜂蜜都得。 啊！但系多饮水都系好事嚟嘅，系咪 ？Vicky， 你今日都多饮水，见你今日都围咗一条颈巾啦。 系啊，因为凉啊嘛，天气始终干燥咧，饮多啲水。我自己呢几日都的而且确系饮多咗水。 嗯， 系啊，咁啊，饮多啲水舒服啲啊，气管啊、喉咙啊都好啲。 系啊，咁啊，大家 朝头早有冇饮暖水啊？大家 有啊，一起身我就会饮一杯。 系啊，我都系啊， 系啊， 咁我抽完都希望自己都暖粒粒啦，同埋保护下喉咙都紧要嘅。咁你都知道近排都系即系嗰啲上呼吸道感染都多。好啦，即系报章就好惊吓嘅，即系话啊流感再加新冠夹击咁样，哇！即系唔使咁惊嘅，咁样你中一个都麻烦啦，你中流感都麻烦，你中新冠都麻烦啦，你仲要流感加新冠夹击咁样，唔系主持人吓大家，报章吓大家， 真噶真噶，所以饮多啖暖。因为我去街市嘅时候见到好多菜贩、鱼贩咧，佢哋好落喺度嗌噶嘛，我都会同佢哋讲，我饮多两啖水，开心噶，即系可以借住饮暖水，又可以互相即系 关心一下， 送下暖。除咗饮暖水之外咧。 心头都暖， 都系嗰句啦。嚟到星期二嘅早上，交俾阿嘉明同埋李嘉仁医生同我哋一齐拥抱下啲健康信息先。 小明、嘉明讲健康。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又有李嘉仁医生 做运动啊，做运动啊， 哎，好啊，好啊， 系啊，跟阿嘉明做运动啊， 好， 我哋知道运动咧，净系好噶， 嗯， 啊，个个都系做运动，但究竟做乜嘢运动咧？ 以前啲医生就话要做多啲带氧运动啊嘛， 嗱，其实样样运动都系好嘅， 嗯， 啊，带氧运动啊，举重啊，啊，又或者系跑得好快啊，嗰啲咁样，都系好嘅运动，但系究竟边一只运动？可以令到我哋嘅血压会低啲嘅咧，有啲研究，当然咧仲有好多其他嘅证实。 嗯， 但系呢个系又几得意嘅。嗱，首先咩叫做 isometric exercise 等长收缩训练运动？嘉明，你知唔知？ 等长收缩啊，我纯粹谂个等字系咪即系要做好耐嗰啲运动啊？ 嗱，唔系好耐嘅啫。 哦， 嗱，好似一块。佢哋一个好多名叫平板支撑， 啊， 即系将个人 所谓嘅 plank， 啊，plank 啊，好似即系诶 手踭点地， 手踭 脚趾点地，跟住成个身体系离开嘅。 系啦，呢个唔容易噶，由几秒到几分钟，即系好多请啊各位上网睇睇就知噶啦。 嗯， 等长运动 系 等长收缩训练，咁呢啲系乜嘢咧？其实是一个静止的运动，不需要肌肉运动，啊，肌肉呢就不断地张力，是可以帮到它的耐力支持个动态训练的。 是，啊，即基本上是不是很动的，但你要用很多的肌肉才可以 hold 住这个同样的位置。 没错，可以增强力量的它。啊，是，啊，当然它比其他一路看，他们又度住它的收缩压扩张压咁啊，咦？发觉呢一个等长收缩训练咧，就可以减低嗰个收缩压、扩张压多过其他，成两倍其他嘅运动啊！ 哇！ 啊，但系咁啊，呢个系好得意嘅运动啊，但系唔系我自己又觉得唔系咁容易做啦。keep 住喺嗰个位置， 系噶，喐都攰噶， 系啊。虽然佢话有。几秒到几分钟都得啊，但几秒我就嘣一声趴低喺度啦。咁呢啲咧系要恒心啊，或者要请呢啲教练去教一教，咁啊安全啲咁多啦。 嗯， 啊，咁但系所以所有运动都系好噶。咁啊，讲开运动咧，而家啲人好兴啦，戴住个表。又行几多步几多步啊？嘉明，你有冇带啊？ 我有噶，我成日都睇自己个步速噶，或者那个计步器咧，有几多步啊？行咗几多步啊？通常去一次主题乐园咧，都萬八步噶，我有计过。 萬八步 系一萬八千步啊！系啊， 服咗你，我真系服咗你啦。嗱，其实咧，系咪真系要去到咁多步咧？有研究啦，当你去到2600步咧，已经系有很好嘅效果。 哦系啊，我见一般嗰啲标都系话你可以选择6000步，定系话系10000步咁样嘅。 系啦，即系当然有啲人又话啊，你8000步啊非常好噶啦咁样。但系当然睇下你系究竟慢步啊定系快步啦。 嗯， 系啦，当然快步咧用嘅养分啊、肌肉嘅运用啊，当然系多啲啦。 系， 嗯，但系我系觉得唔需要区区话抵住，唉，哎，几多步几多步，唔到咁多步咧，你嗰日就好唔开心。 嗯， 啊，唔需要嘅，啊，有翻2600步咧，已经比较 like 你嘅。 OK， 啊，咁所以咧，即系因为但系冇办法，這個、呢个咧系而家系现代都市人， 系，嗯， 有个表咧，佢好容易明白。好容易監察自己嘅運動嘅時間，咁啊，亦都係幾好嘅，係嘛？即係究竟你打咩波啊？諸如此類，即係任你自己揀行路，亦都係好嘅，嗯，啊！所以咧，但係咧唔好夾硬嚟。係，啊，有陣時咧，如果你啲膝頭哥唔好啊，咁樣咧，行山啊、上斜路啊、上樓梯咧，可能對你嗰個膝蓋咧。是一个好大的负荷， 嗯， 所以咧嘴话我好赞成人哋行草地嘅，不过香港嘅草地又少啲， 揾到嘅话是一件好事。 系呢个冇办法嘅， 嗯， 咁啊呢啲系关于运动嘅嘢啊。好啦， 我哋而家又系讲到年青人有问题啊。年青人咧，我哋而家系好担心啦。除咗读书啊啊，其他嘅问题啦，喺外国尤其系咧，好多咧系去闻啲唔应该闻嘅气体，好似所谓啲 laughing gas 啊，一氧化二氮 N2O 嗱呢啲咁嘅所谓娱乐性气体咧，佢咧闻咗之后咧，佢以为啊，好似昏昏欲睡啊，好飘飘然啊咁样。其实呢啲系好危险嘅，因为你闻得呢啲咁嘅气体多咧，佢令到你咧维他命 B 十二咧唔够嘅。 哦 ，B 十二咧系影响个神经系统嘅。 系 咁喺英国咧就发觉，咦，好多后生仔有一种咧，有一种咧叫脊髓嘅神经病，佢一影响咧，佢吸得多咧，影响嗰个中枢个脊髓咧，喺个颈个位置咧已经有啦。因为我条脊髓好长噶嘛，由颈啊到胸部啊到呢个背部啊咁样，佢喺颈度影响。咁佢哋呢啲病人咧发觉，咦，点解下肢麻痹嘅个感觉好好得意？另外咧行路咧就唔稳啦。好易跌啦，仲有咧大便啊、小便嘅功能咧都影响啦。呢啲咧就系一氧化二氮吸得多影响嘅脊髓神经病。 哎呀， 呢啲所以即系千祈千祈咧，唉，唔好搵啲咁嘢玩啊！ 我咁大个女，净系唯一一次有呢个笑气嘅体验咧，就系生仔嘅时候咯。 系咩？ 系啊，生 B B 嘅时候咁啊，喺医院嗰度有得可以闻下笑气咁啊，冇噶啦。 生仔系一个好伟大嘅事情，真系好痛嘅，真系。 都系噶。 啊，真系好痛！你系人就咁样，你睇翻啲马啊其他嘅动物生 B B 咧， 好似冇乜嘢咁噶喎。 系啊，佢自己搞掂噶嘛，真系好好得意。一出到嚟嗰个识行噶啦，已经。 系咯， 真系好离奇嘅呢个，真系生命系好离奇嘅。即系喺尤其喺外国嘅朋友咧，后生仔唔好试啊！你哋 nitrous oxide 呢啲咁样 laughing gas 唔好制啊！因为咧喺呢个英国咧吓，佢系第呢啲咁嘅药物啊，系第二流行噶啦。 哇！ 系啊，呢、這个 N2O 16至24岁嘅人咧，8% 以上咧系有用呢啲嘢嘅。咁好彩我哋香港呢冇咁得人驚，亦都唔希望佢學咗西方呢啲嘢，我哋要學西方嘅好嘢，但唔係學佢啲壞嘢。咁年紀大咗呢個神經線有啲唔同㗎喎、啊、去有一個研究呢係長者1/3人喺佢哋個感覺嗰個震動 vibration 係冇咗喺個下肢嗰度啊，腳筋啊、腳趾公啊，1/3咧就冇咗。咁即係話身體係會衰退嘅，咁啊神經線亦都會衰退。好彩咧，喺呢個長者呢啲咧，佢表面嘅痛嘅感覺仲係有，咁就知道痛。如果唔知痛咧，就危險啦，撞親都唔知，損咗唔知。咁啊，只希望我哋嘅長者。后生仔都健健康康啦。 唔该晒小明。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好，周遭偏偏最挤迫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到。Be louder, louder,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我怕我一发 开口切勿太轻功，知否今天一讲这趟世间没善梦，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薄薄才演。未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都受重伤。慢慢转转太长，没差样，送礼物比得了的了得，比了的了的了得。 佢名字系周欣婷，欣婷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Louder》。 今日是2023年11月21号星期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视？今日是世界电视日，究竟为什么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视是由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发明出来的。有了电视的出现是改变了整个世界。因为移动的影像第一次可以从世界各地充分地投射到百姓的屋企，令到大家都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资讯和娱乐。而世界电视日设立的目的不是为了庆祝有电视的诞生，而是庆祝电视所代表的哲学问题。因为电视一直都被认为是代表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媒介，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所以大家在这一日亦都可以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资讯。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庆祝方法就是开着个电视来看看啦。所以大家今晚都可以名正言顺咁样电视捞饭啊。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咧超预期啊，做得好好嘅，咁啊睇到咧，道指咧有得升啊，升203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59点啊，至于港股 A 咧都系升嘅，贴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200点嘅，咁个礼拜咧继续啊系港股嘅业绩期啦，睇下啲大科技啊或者一啲咧本地嘅股份有冇机会提振一下咧，恒生指数啦，咁啊令到咧我哋嘅恒指咧啊真系今日有机会企翻稳喺18000楼上咧，咁啊大家都好 happy 啦。嗱，讲开 happy 啦，可以同小白倾下呢一个啊，咁啊今晚咧港台电视32咧都有啊呢个足球赛事嘅，咁啊记得都好好啦。咁啊港台电视32就有一播呢场波嘅，8点就直播啦，就系香港队主场咧就迎战呢个土库曼啊吓。 嗯，咁啊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32喎。 系啦，32咁啊，因为咧上场啦，港队就失利啦，对呢个伊朗，咁啊嗰场又冇直播嘅，咁啊有得睇当然系球迷嘅福气啦，亦都真系嘅。咁即系你作为想支持香港队，你冇理由喺啲古怪嘅 link 嗰度去。睇好似偷偷雞咁样睇，即系睇波啊，光明正大啦。你又咪睇啲古怪波？你睇香港港队赛嘛？咁希望有关嘅电视台好似即系港台电视32都好好啦，咁啊支援翻啊。今 次够正气嘅支持港队， 冇错。咁啊，土库曼嘅射手咧，阿曼洛夫都好劲啊吓。咁啊要慎防呢一样嘢。另外啦，咁啊有一位球员咧，即系如果用香港嘅说法咧，就赌过。点解咧？就明加索夫啊吓，明加索夫就踢港超联噶嘛。咁但系咧佢就系土库曼国脚嚟嘅。咁所以咧今次咧都会有机会啦，叫做迎战翻咧呢一位名家索夫啊！ 佢哋用嗰啲咩叫海贼战术、啊， 唔知系咪真系咁啊吓？咁大家 佢会唔会好似之前咧，即系车仔嗰场波咁，又行过嚟听我哋讲嘢啊？ 系啦，咁啊，即系呢个都杰志队友咧都话，对名家索夫就冇情讲啊，一定系要尽力踢场好波、啊， 狂轰啊！ 唔系因为呢场咧，根本上香港队翻去大球场主场咧，一定要赢波咧，先可以咧保持呢个出线嘅资格嘅。系咁啊，多讲几句啦，咁所以就8点嘅时候咧，大家就锁定咧港台电视32咧，就会睇到好波献给你啊！呢个时间交俾小白咧，就消失的地图啊，去下旅行先。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咧，咁啊电话啦，啊电话拨通咗咧，又去咗远游嘅旅游博客 Sunny， 早晨 Sunny。 早晨啊，各位。 咁啊，上次咧就同我哋有提过咧，就系上嗰个大本营，咁啊，但系上到一半咧， 我哋真係唔得嘅，我哋要踩埋個大日本營先至呢叫做係一個圓滿嘅旅程嚟嘅。咁但係唔知道條路呢仲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呢？新年 係啦，喂，真係而家要去個目的地呀，即係 係啦， 成日講話要去珠穆羅馬峰，竟然講極都未去到， 係啦， 今日真係要去到啦，係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經歷咗即係其實總共係14日嘅行山啦。咁其實咧就應該係第十日咧，預計第十日咧就會行到去嗰、那個珠穆羅馬峰嘅基地營啦。 哇！第十日啊，你之前就係話14日嘅路程啊嘛。去到第十日先至去到啊， 系啦，其实即系行咗十日之后咧，之后啲路咧又唔算话非常之艰巨嘅，即系惯咗已经惯咗嗰种艰巨，即系好似当年行毅行者嘅话咧，过完第四段去过完狮子山咧，你就应该会行到落去终点。 哦，系、哦，因为毅行者又系佢行万里好劲啊嘛，最容易 quit 咧。就是第三、第四段，因为最攞命就是呢两条嘅。其实你过咗之后咧，除非有啲好严重嘅伤患，如果唔系，你基本上你都会想行埋佢噶啦。 冇错啦，即系譬如第三段有架的士等紧你，好大引诱噶嘛。 系啊，啲的士司机如果喺嗰度咧，话俾你肯定有客啊。 系啦。好啦，跟住咧，其实咧，第十日咧，我哋到咗个基地营嗰度咧，嗰、那个就是大概5300米的營地嚟嘅，咁你就會好壯觀咁樣咧，睇到好多帳幕喺度啊！嗰班帳幕嗰班人係做乜嘢嘅咧？其實咧就係嗰班人真係嗰啲好專業嗰啲咧，要登頂去嗰個8800米個頂峰嗰啲人。 哦，就係、是、嗰班就真係勁人啊！嗰班專業 真 係 勁人啊！係啦，咁我哋啲凡人咧就係即係側邊沾下光望下佢哋啦，咁樣 偷佢哋啲光。 咁不過咧就即係其實嗰啲真係唔係凡人所做到啊！即係除咗要體力之外，仲要好多錢噶嘛。即係聽佢哋講都要即係一個人要即係登頂嘅話，都費用要80多萬嘅。咁、啊、我都係使咗10000多嘅啫。 哦，咁啊不一樣啦個旅程。咁啊平我平玩，貴貴玩。喂，平玩嗰啲好啊，唔使嘥咁多錢啊。 嚇、 啊！ 咁我寧願就去70次。 係啦，啱啊，啱啊，啱啊。 係啦，咁其實嗰啲嘅基地營咧，即係嗰啲帳幕咧，佢好特別嘅，佢係住喺嗰啲冰川上面。 哇！ 即係冰川係啦。係。咁啊，真係要經過啲專業人士先即係我哋行過去都要小心啲啦。即係其實上呢個冰川嚟嘅喎。 係。 同埋咧，就每日咧都會見到好多直升機飛來飛去，即係間唔時就有一架直升機飛來飛去，我就諗緊，哇，點解咩事呢、即係其實咧，每次咧見架直升機嚟咧，都係吉嘅，跟住載人走嘅，係、啦，載人走抬啲人上去， 係、抬啲人上去，就唔係話一定係有意外，佢嗰真係交通工具嚟㗎嚇。 嗰個係交通工具，即係全部都係大部分咧，即係目測應該都係接啲不適嘅人士走㗎啦、即係好多都上到去都係 高山症啊呢啲咧。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都一段小插曲啦，即系其实都同行啦，即系我同两个人一齐啦，即系后生好多嘅，即系其实系我侄仔嚟嘅，系，咁佢哋 咁犀利，原来你侄仔， 我听埋先， 好啊， 不过佢就系有啲高山反应， 系咩？ 即系去到5300米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即系之前患咗感冒啊，咁就原来真系好湿滞嘅，即系又感冒再行山咧，其实即系嗰时都做错少少决定嘅，应该咧系应该要佢坐翻直升机飞落去嘅， 系 啦， 系系。 咁我哋个意识就即系嗰时未意识到咁危险啊，系咯，咁所以就坚持埋落去，系啦。 但太大嘅坚持咧都唔好话危险啊吓。 系啦，所以转头谂翻咧，其实系。那個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來的，應該就安全至上呢，應該送他落山先的。 對 是啦，咁即系呢个就大家可以等稍后再讲下一啲嘅安全嘅嘢啊，一啲生活嘅嘢啦，系咯。咁、去完个即系咁壮观嗰个嘅基地营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喺嗰度留宿一晚嘅。咁、即系第一次啦，5100米嘅上面住啦。 哇，那个感觉系点啊？有冇一路瞓发个？好似唔系好够氧气、啊。 系啊。因為嗰、那個 真的 我哋就唔係住嗰帳幕嘅，嗰度有間係T House 茶屋啦。 係啊， 咁佢自己話即係被譽為係世界上最高嘅茶屋， 係都應該係㗎啦， 都應該 係 㗎啦，100米以上係啦。咁啊，即係又慶幸可以住下全世界最高嘅 T House 啦。 喂，佢入邊係咩環境㗎？佢入邊？ 即系木屋嚟嘅，其实系、即其实都系呼呼声咁样噶啦。跟住就行上啲楼梯咧，即系佢两层嘅，行上啲楼梯就 跟住我见我个仔开始，跟住 斜敲咁样啦， 系啦系啦，开始斜敲，跟住我又好心急啦，跟住又奔跑落翻落去咧，即系希望攞啲支援啊嗰啲咁，跟住又到我斜敲，又快得滞。 哇！所以喺上面咧，其实基本上即系，除非佢咧好专业嗰啲啦，如果唔系，大家咧都系用一个慢速去到做嘢噶。 系啦，即系处理都讲唔到嘢噶啦，真系都系啦，所以就即系呢个情况咧，就即刻问翻个 tea house， 即系攞翻个氧气樽啦，吸翻几下先啦，即系其实我哋都系要一个谦卑嘅心去做，即系唔好太过自大。不能自大啊！呢啲 啱喺个山上面咧，应该要保持谦卑嘅心态啊。 系啦，咁跟住咧，我嗰度会做咩咧？其实咧就要做一个嘅你哋嘅节目名嘅晨光第一线嘅 吓点啊？ 第二朝去睇日出嘅， 哦，就系睇晨光第一线啦。 冇错，个晨光第一线咧就系个珠穆朗玛峰嗰、那个、那个太阳喺珠穆朗玛峰嗰个顶嘅出现嘅。 嗯。 嗰、那個角度嘅佢嗰個角度， 咦咁都好靚喎！ 係啊，真係晨光第一線啊！ 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靚喎！ 係啊，咁第二朝嘅凌晨咧就會上山啦，有個上山會上一個5500米嘅高度嘅山嘅， 係 啊，咁嗰個山咧就睇日出啦，咁啊大概凌晨三點出發到啦，當我應該係三點出發啦。 嗰度嘅日頭同夜晚嗰個時間係點樣㗎？即係有冇話即係？日长夜短嗰啲 friend 定系点样噶？ 都差唔多嘅一样的。 哦，都正常嘅。 啊，四点出发，四点出发，其实由5100米行上5500米嘅，即系上400米嘅啫。 系啊，系啊， 系啊。咁大概都觉得好叻噶啦，用咗2个钟头就上到噶啦。 系啊，系啊，系啦，系。 咁呢个咧就有啲驾轻就熟嘅，不过都系好辛苦嘅。最后个100米，即系唔知点解硬系最后个100米咧系好辛苦嘅。 系最难行噶啦。 系即系几次登顶都系最后100米好辛苦，一行2步要停1步。咁我喺我面前有个后生仔嘅，即系应该系英国嚟嘅后生仔啦。咁佢同我一齐出发嘅。咁佢个背囊咧，我见佢即系出发前咧攞咗佢用个胶樽啊，即系嗰啲矿泉水咁样。吓，即系摆咗背囊嗰度，就摆喺面嗰度嘅。咁咪一齐出发咧，背后咁我唔知行到上山顶，嗰啲水结咗冰。 哎呀，咁啊弊！去到呢啲位置你结冰咧，即系你又需要用啲外来嘢，即系譬如热力咧去融翻佢先得饮。 真系有排热、啊，真系 系、哦。喂，不过我又讲开，先想继续问啊，你呢啲譬如水拎上去，真系会结冰啦，因为都咁冻啦。咁你哋嗰啲装备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噶？ 哇，我全部都系我带咗好似3个暖水壶啊。 吓， 系啊，3-4个暖水壶、啊。 暖到嘅，真系暖到嘅。 即系为咗唔结冰啫，其实暖唔到嘅。 哦，暖唔到。 即系保持， 保持个液态咁样。 我都唔明点解各位英国后生年轻人会攞个胶樽，即系睇住一路行佢后面，一路睇住个樽水结冰。 咁佢想饮水嘅时候真系闭翳嘅老师。 咁啊，征服咗呢个山咧，就即系在场系大家都好感动，即系嗰度好多唔同嘅游客啦。 系 有啲好多都会攞翻自己嘅国旗出嚟影啊，即系个韩国嘅成个大个韩国旗飞嚟。 系啊，我哋就可以拎嗰啲洋紫。嘅區旗啊，幾有型啊！ 係啦，即係我就諗住拎啲零食出嚟嘅，即係諗住試下喺一個即係珠穆朗瑪峰山下睇日出咧， 食 嗰啲係啦。 咁其實大部分人咧上到去嘅時候，如果食嘢咁喺嗰個山，你真係想小休一會嘅話，食咩好呢？因為咁高海拔同埋咁凍啦，我就算譬如我哋香港好多人行山中意食飯團啊嘛，你飯團呢度上去都結咗冰喎。 係咯，所以我就食攞朱古力咯，朱古力唔會用嘅，唯一即係平時行山我哋攞朱古力係用曬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就攞朱古力呢啲切咁位動實唔會用。系啦，呢、這个就系我觉得最好嘅，同埋攞暖水出嚟饮咧，已经系最好嘅享受嚟噶。 哇，咁呢个正啦，嗱，咁我相信咧喺行呢啲高海拔嘅山嘅时候咧，仲有好多地方需要注意嘅。不如嗱，我哋留翻下次再同阿 Sunny 咧又倾一倾啊，到底啲咁高海拔嘅行山咧，我哋有啲咩我哋意想不到，原来系咁特别嘅，唔一定高海拔噶。可能阿 Sunny 又去过，譬如啲特别东南亚嘅地方，热带雨林嘅。又或者是去啲其他地方嘅，有啲咩特別嘅注意咧？咁我哋都可以下次再講下啦。唔該曬 Sunny 先，好，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線， 即時通訊軟件可以話已經成為咗我哋嘅日常生活，隨之而嚟嘅就係出現咗大量嘅騙案啊！ 黑客在搜寻引擎上面购买广告，而且伪装成为不同的即时通讯软件登入网站的二维码，还要将这种网站置顶，诱导用户进入这种钓鱼的网站扫描二维码。而且这些网站是伪冒得非常准确，整个版面和官方的网站非常相似的。保安局已经通报了不同的电信商去拦截这些伪冒的登入网站，同时亦都向相关的网页搜寻引擎和海外的当局要求移除这些伪冒的网页广告。今年的1月至9月，警方一共接获了1553宗涉及网上户口盗用的案件，其中1334宗是涉及一些即时性的通讯软件账户骑劫，损失的金额接近2800万。所以大家如果是需要用到这些登入网站的时候，记得留意它是不是官方的网站。另外，如果是在这些通讯软件度突然间收到朋友问你借钱的时候，记得打个电话去确认一下，以免进入骗案。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 名字是 Hubert 胡鸿钧，有这首作品叫小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来到星期二的朝头早，所以这个时候又要请你阿昌了。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什么看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咁啊，睇开呢个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呢、這个系介绍下咧香港嗰啲残疾同埋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佢哋点样去追梦，点样去寻梦啊？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叫做梁晓峰啊 ，Nathan。咁啊，梁晓峰咧佢系患有呢个唐氏综合症嘅，佢咧就自小咧喺国际学校嗰度读书，咁所以佢好中意外国文化，佢仲啲英文叻叻声，即系能够讲一口流利嘅英文啊。咁啊，原来咧 Nathan 咧喺10年前咧，佢接受过我哋《没有墙的世界》呢个系列嘅访问。嗱，咁我哋喺节目度当然要播翻佢当年嗰个样啦。咁啊，佢当时咧即系好怕丑又少少昂直嘅一个少年人。嗱、到今时今日啦，今晚大家睇到嘅 Nathan 咧，佢已经系成年人啦。佢而家读紧大学，佢喺香港嘅大学校园嗰度咧，派对动物一样啊。佢广东话自然流利咗好多啦，佢用广东话识咗好多新朋友啦。咁另外啦，佢原来好叻，亦都好中意影相啊。咁咧，佢喺好多校内嗰啲活动咧做摄影师噶。 好系啊。 是啦，咁佢会同大家分享啦，始终呢一个系叫做向梦想进发啦嘛，呢、這个节目。佢梦想系乜呢？虽然呢佢未系好肯定自己未来嘅路向，但佢肯定自己呢就鍾意多线发展嘅。佢想做呢、這个斜杠族，即系 Snatcher。咁呢佢为着呢个目标呢就努力去进发。咁大家想认识呢个朋友啊梁晓峰 Nathan 多啲嘅话呢，今晚7:35要留意《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啦。 唐氏综合症呢，以我所知佢本身应该係身体上面係有啲障碍嘅。譬如肌肉方面啦，应该佢哋係喐得冇咁好啦。 但係佢好特别㗎喎，佢好有自信心喎。我睇过一啲宣传片呢，佢真係相当有自信心同埋呢好主动嘅一个人。咁就佢大學好多同學亦都好主動佢，同埋好接納佢嘅，咁所以係真係一個好特別、好值得借鏡、值得參考嘅例子，咁所以即係好值得大家 睇一睇呢個節目。 係，我都好想知道究竟即係佢點樣突破呢啲嘢，由一個傻豬豬嘅青少年啦，慢慢呢一刻變成一個好有自信心嘅人。即係其實我覺得係 as 一個普通人，你點樣去望住佢？嚇，阿老伯啊，其實我而家咁冇自信，我可以用啲咩方法去令到自己好啲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集啊！我都想睇。咁所以記得留意7:35嘅《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去到8:00嘅《醫生與你》，今集咧係訪問邊一位醫生呢？ 咁啊啱曬啦！咁啊星期二嘅《醫生與你》啊，有個人物專訪叫醫學人嘅環節啊嘛。咁啊，今集嘅訪問嘅主角咧叫做胡玉初醫生。咁啊，胡玉初醫生咧係瑪麗醫院內科嘅顧問醫生嚟嘅。咁啊，從醫好多年啦。咁啊，佢致力研究呢個治療糖尿病嘅方法。咁啊，唔止醫病，佢亦都希望咧用唔同嘅方式同埋渠道去推廣一啲健康資訊，等大家認識多啲糖尿病啊。咁啊，最同好多即係我哋訪問過嘅醫生一樣啦，好多醫生咧有好多興趣都係同佢從醫咧，好唔一致，大家覺得好驚喜嘅。咁啊，胡玉初醫生咧，佢原來好多興趣嘅，佢中意做運動，亦都咧仲中意咧文字創作同埋音樂，即係文武相全啊。咁啊，佢又覺得咧要令大眾認識糖尿病咧，應該用好多活潑嘅方式去宣傳，咁個效果會更好。咁啦，佢會同喺節目度咧，佢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佢有啲咩成功個案。佢曾經咧搞過一個跑步計劃嘅，去鼓勵嗰啲糖尿病患者咧去積極參與運動治療。哦，咁就真係成功咗。咁啊，另外啦，近年咧佢又加入咗一隊咧青年樂隊啊，成為咗咧客席嘅主音同埋填詞人。咁啊，可以咧同啲年輕人交流之餘咧，亦都係記錄下嗰啲年輕人而家嘅時代心聲啦。同一時間啦，佢嘅老本行，用嗰啲歌去宣传糖尿病嘅资讯，咁啊听落真係好好惠和，但係佢真係成功嘅。咁啊究竟啊胡玉初医生係一个点样嘅人呢？佢係行医咁多年有啲咩心路历程呢？咁啊今晚嘅节目夜晚8:00医生与你呢就会同大家一一探讨一下嘅。 呢位医生令我諗起我細个嘅时候呢有睇嗰啲儿童节目，有一首歌呢係好出名嘅，当时首歌叫做怎么可以预防流行性感冒咁样啦。 好特别喎。 成首歌就係讲教你点样可以预防流行性感冒，饮多啲水呀，係 work 㗎呢个。我记到今时今日。 係囉，你而家仲记得喎，全仔。 係呀，所以用歌曲去宣传糖尿病资讯呢，呢样嘢係 work 㗎。只要你嗰个够好听，然后又够可爱呢，同埋而家好似少咗呢啲嘅歌出现啊。 又系喎， 系咪啊？好似少咗，我觉得佢系有得做嘅，佢系可以宣传到嘅。咁但系我又想实际听下佢个作咗嗰首歌系点样咧，睇下可唔可以大家一齐，我谂下办法帮佢宣扬开佢。 你喺节目嗰度放下。 系啦，睇下有冇办法一齐听一下啊！咁啊，大家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江苏无锡一间纺织厂发生火灾，造成7人死亡。无锡蔚山区应急管理局通报，事发喺寻日下昼大约6:30，前洲街道一间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起火。事故現場救援工作已經結束，正是開展調查和善後工作。日本海上保安廳表示，北韓已經通知日本，計劃明日至下個星期五期間，向黃海、東海和菲律賓呂宋島以東海域方向發射人造衛星。如果落實發射，將會是北韓今年第3次發射軍事偵察衛星，亦都會是北韓領袖金正恩9月訪問俄羅斯之後的首次發射。當時俄羅斯總統普京曾經承諾協助北韓建造衛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強烈要求北韓取消發射，他已經要求相關部門和機構收集和分析相關信息，並且適時向公眾公布。他又說會和美國和南韓等的有關國家合作應對。 南韓軍方亦都就北韓準備發射軍事偵察衛星發出嚴正警告，敦促平壤立刻停止相關活動。金磚國家領導人今晚將會舉行以巴問題特別視頻峰會，外交部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應南非總統拉馬福薩邀請，將會在北京出席會議，並且發表重要講話。南非總統府說，除了金磚五國領導人之外，將會在出年成為金磚成員的六個國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和阿聯酋的領導人，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亦都會參加會議，預期會後將會就加沙問題發表聯合聲明。在會議召開前夕，以色列外交部宣布因應南非近日的聲明，決定召回駐南非大使進行諮詢。南非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上個星期表示支持在國會一項動議，議案要求暫停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直至以色列同意在加沙停火。而南非亦都同另外四個國家呼籲國際刑事法庭對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展開調查。以色列軍方和哈馬斯的衝突持續，加沙當局說當地死於衝突的人數上升至13,300人，當中包括5,600名兒童和3,550名婦女，另外有31,000人受傷。加沙城希法醫院早前有31名早產嬰兒被撤離之後，28名嬰兒已經經拉法口岸轉送至埃及。世界衛生組織東地中海區域緊急衛生事務主任布倫南表示，獲撤離的嬰兒之中，11或12人情況危殆，其餘亦都情況嚴重。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說，12名早產嬰兒已經由飛機送往首都開羅接受治療。另外，譚德塞對加沙北部印尼醫院有12人，包括病人，死於義軍行動一事表示震驚，強調醫護人員和病人不應該在醫院內遇到這種威脅。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08点，升230点，总成交金额9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5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4，升3.8；阿里巴巴76.7，升2.25；美团112.3，升3.3；小米集团15.86，跌3.2；港交所295.2，升3元；融创中国2.66，升3.3；港交所295.2，升3元；网易182.8，跌4毫；快手61.35，升1.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3，日元148.07，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2，人民幣7.138，英磅對美元1.252，歐元對美元1.096，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日經平均指數報33,274点，跌113点。港金報18,460元，係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88.79美元，賣出1,98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系较为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干诺道西天桥往湾仔方向近上环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落返渣华道支路嗰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去到海丰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西九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系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系稍为车多；而九龙湾嘅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咧系挤塞，咁连埋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都系车多啦。咁现时嘅车龙咧去到天马苑，现时嘅车龙咧系去到龙翔道近天马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而吐露港公路左转翻大老山公路咧，稍为车多噶，车龙系去到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十年动漫系列巨人终于来到完结篇了，故事引发出除了是地名之外，更加激出巨人的音乐热潮。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nk Horizon 最后的巨人。由原作第一辑始祖主题曲开始， Link Horizon 已经为动漫献唱多首的主题曲以及插曲，更加做埋配乐。来到最后之章，也都找到我们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最后之巨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我哋有全国人大代表文咏仪讲下推行爱国教育嘅重要因素，仲有全国人大代表徐丽分享下点去帮助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 青年人咧，佢哋觉得咧，佢话我都想去内地做一个公务员，所以咧我就写咗呢个咁嘅建议文俾到全国人大。 逢星期三晚上7:35，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咗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睇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9:42，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咧有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接通咗听众朋友咯。 系啊，早晨啊 ，Annie。 早晨 ，Annie。 早晨 ，Annie。 你好，你好。 早晨，听讲你11月都有啲朋友生日要点唱，系咪啊？ 系啊， 讲嚟听下先，请讲。嗯。 我哋陪诊姐姐就阿秋姐啦。 秋姐。 除咗秋姐之外咧。 我个朋友阿靓仔， 系唱歌， 唱歌，仲有咧， 系我哋都祝佢哋工作愉快啦， 系系系，一定愉快，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好紧要， 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系啊，写翻张卡仔俾人都好、啊，有冇啊？ 冇啊，就咁讲都 开心。哎呀，咁你又啱、 啊，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帮你散发开去， 系咪啊？ 系啦，系啦。 好啊，好啊，嗱，咁你自己咧，你有几时生日噶 ，Annie？ 我又记下你先。 4月15号 、 啊，好，系啊， 希望你身边嘅朋友到时又可以一早打电话嚟预约定，我4月15号打俾 Annie 啊，同佢讲咧就系晨光 Morning Call 上边同佢讲生日快乐啊。 有阵时要打下开口牌先啊嘛，啱啊， 系啊， 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你留下风，你话哎呀，我今日打咗电话咧就系祝我啲朋友啊生日快乐，唔知我出年嘅时候会唔会有人打翻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咧？ 系咯、啊，试下咁样嘛。你系咪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噶 ，Annie？ 有噶，一至五。都有， 多谢你，多谢你， 好，系啊，咁啊，希望你一路听落去啦。除咗听晨光第一线，就转个头风骚快活人，你都听埋啦。有时间听埋 Made in Hong Kong 啦，一路再听落去， 三五成群啦，连埋松音乐啦， 一路听好唔好啊？吓，支持我哋成个台，多谢晒你。好，今日早上咧拣咗呢首作品俾你听，就系咧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 好 咁样， 好啊， 吓，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从来不惯受控，完全自我也自信，在梦里有我青蓝天空，如云彩与你遇上，茫然自由地飞进，就是你令我美梦变真，也更出众。平凡都市变闹哄，寒流下仍未觉冻。 啱啱听过咧有彭羚嘅作品啦，但系咧我真心咧系想播翻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因为即系都应承咗听众朋友啦，同埋即系有阵时咧你会俾个碟啊，即系叫做个 CD cover。佢 fit 咗你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当 fit 咗你嘅时候咧，你睇下可唔可以揾得翻一只完整嘅《世界会变得很美》出嚟听。嗱，我哋一个 trailer 之后，我哋即刻同大家揾翻一只出嚟听听佢啊！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到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啱啦，揾到啦！做电台都要有啲坚持啊吓，咁啊，虽然头先刚啱就即系俾个 CD cover fit 咗啦，不过唔紧要嘅。带嚟呢首作品咧，《世界会变得很美》，嚟自草蜢乐队。 中我繁荣枯燥，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咁啊，好简单嘅餸菜。不过如果各位听众咧系麻麻地食嗰啲生嘢嘅话咧，咁就可以回避，唔需要理会啦。 可唔可以将佢变成熟 咧？可以，你可以生嘅时候可以将佢变成熟噶，熟嘅唔可以煮翻生啫嘛。好啦，咁啊点样生法咧？因为我哋今日嘅材料咧，咁啊就系呢啲呢一个嘅叫做鱼生饭嘅。咁啊就咁听落去就好简单啦。 系嘛，生米煮成熟饭， 冇错啦。 将个鱼生饭变成鱼片饭。 正如 Vicky 所讲嘅，如果佢中意食熟嘅，咁得唔得噶？梗系得啦。先讲下啲材料先。咁啊材料咧，就是要呢一个嘅三文鱼啦，咁三文鱼咧都系呢句啦，咁大家就可以去啲信誉良好嘅地方去到选购三文鱼，如果唔系买咗嗰条三文鱼咧，唔知点解红红地嘅，咁佢就未必系三文鱼啦，系啦，咁呢个要留意，好啦。 三文魚之外啦，今日亦都要準備定嗰啲嗱帶子咧，都係我今日所選用嘅食材嚟。 哦， 係啦，不過帶子咧要揾一啲寫住食用級別嘅， 係 係啦，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帶子，有啲煮嘅，我唔要嗰啲啊，我要食用級別嘅。咁但係如果 Vicky 又行出嚟問咯，食用級別嘅帶子我可唔可以煮啊？可以， 我谂住问话， 你可以焗下佢，即 系有啲大字咧都流流地喎。依家有啲大字，你唔好以为即系佢唔系真大字嚟，一个面粉咁样嘅。 哦，我知你讲即系有啲酥皮定系有啲炸粉喺面。 总之系啊，佢有啲类似蟹柳 feel 咁样，有啲入边食，即系你知蟹柳都唔系真蟹。 你要睇啲细字，可能佢话俾你听，其实唔系真大字， 仿大字啊嘛。 系啊，咁啊，大家 素大字， 消费者就要格外。留神 系啦，举药嚟嘅，原来佢系 咁啊，唔识系咩物料啊？ 除咗呢一个带子之外啦，亦都 同我哋嗰个 CD 一样咯，系啊，唔合乎商品说明条例咯。 好， 系啊， 处理咗啦，大哥个问题。好啦， 但我都要讲，我都要讲，系因为佢唔合乎商品说明条例，我都要讲佢。 好， 系啊，讲一日 表达完啦，跟住咧就再讲埋呢个咧就系食材，我亦都安排咗咧我自己好喜欢食嘅叫做卜卜。咩叫卜卜啊？ 我知，我知，粒粒。波波 系，其实咧就系呢一个三文鱼子啦，冇错啦。咁有啲人就会话咧，喂，嗰啲蟹嗱，俗称就系蟹子啊吓。咁但系嗰啲其实系飞鱼子嚟嘅。咁但系我就唔选择嗰啲啦，因为嗰啲太细粒啦。 嗯， 因为波波嗰个感觉太少啊，咁我就会用咧三文鱼子。所以今次呢个咧喺我嘅角度嚟讲系贵价食材，因为我最后仲要准备定一只嘅鸡蛋。咁话明系杂锦鱼生饭啦，鱼生啊嘛，咁我连只鸡蛋咧，我都会选择系可食用级别嘅鸡蛋，咁啊可以俾即系大家选择啦。好啦，咁既然准备咗之后咧，咁都要准备定饭噶，咁啊材料准备咗，饭咧都要嘅。咁饭咧今次嗱，有啲人咧就话杂锦鱼生饭用普通嘅珍珠米咪得咯，不过有啲朋友咧仍然喜欢咧就将啲米调教嗰啲味道，包括咧就系加少少寿司醋啦。跟住再加多少少盐同埋糖去吊下味嘅咁样，咁睇下你自己中意嗰个比例系点样啦。咁如果你真系中意食翻寿司醋米嘅，咁你就可以按照翻头先讲嗰个醋糖同埋盐分比咧就系4:3:1嘅份量，咁去做翻嗰个寿司米嗰个口感。 好啊， 好啦，咁你啲饭啊，寿司米记住啊，因为你杂锦鱼生饭啊嘛，咁食嘅时候咧，啲饭咧 suppose 啦，即系应该系冻嘅。就唔好諗住係熱食啊，因為熱嘅飯擺落去咧，嗰啲咩三文魚子啊、帶子啊， 都會熟埋嘅， 就熟曬噶啦，係啦，咁啊又係唔符合呢個商品説明，就變咗雜咁熟魚飯，係啦，咁呢一個咧就好簡單啦，就將啲已經冷卻咗嘅米咧，咁啊放喺一個大碗嗰度，大碗食得開心啲。 係， 咁三文魚咧，咁你如果你係買一嚿翻嚟嘅話，就自己先去皮，然後就將佢切成咧就大粒啲嘅粒狀。咁如果你見到有骨嘅，就自己攞個鉗鉗走佢啦嚇。跟住嗰啲可食用嘅帶子咧，咁啊一開出嚟咧，咁你就攞啲廚房紙印一印嗰啲水佢啦，跟住就咁放上去啫。三文魚子都係唔使洗噶啦，咁啊冇人咧去洗嘅。咁嗰啲你話啲滑滑地喎，散散地，人哋係咁嘅， 基本係啦，基本發揮嚟嘅。 好啦，跟住你就將嗰只可食用雞蛋咧，咁啊我就中意個蛋黃。系啦，咁啊留翻个蛋黄就放喺你嗰个嘅杂锦鱼生饭上边， 系 即系蛋白就唔要嘅， 蛋白咧要我嚟煮其他嘢咯，唔系今日嘅食谱入边。 Okay. 好啦，跟住就加埋呢一个嘅 wasabi， 咁啊 wasabi 我就觉得大家攞少少 budget 买啲靓啲嘅 wasabi， 咬落去咧有啲。纖維感覺嗰啲係啦，跟住就完成咗㗎啦，加多少少豉油喺面就食之前撈撈撈撈撈，連埋嗰個蛋黃都撈埋佢，咁就係好正宗嘅雜錦魚生飯。 哦，咁啊大功告成啦，可以跟下呢個食譜去煮下飯啦喎。 我的享樂時代。 嗱，今次澳門之旅咧，就琴日就講咗呢個澳門大賽車變咗澳門大塞車啦。咁但係賽車方面真係可以講多少少嘅。其實咧，澳門咧呢個賽道咧係歷史最悠久嘅賽道啦。咁啊今次進行嘅就係三級方程式啦，咁樣入邊咧好多國際級嘅車手都嚟到去比賽啦。哇，好多車手咧其實都好靚仔喎。即系佢哋都系啲意大利人啊，同埋啲法国人咧。其实我见到佢哋咧，哇，简直 仿如一个明星咁样，以为拍紧电影咁样啦。咁同埋咧，我觉得澳门大赛车有趣嘅地方咧，咁佢通常系赛15 round 啦，每个比赛 赛15 round 系15 round 啦。咁啊，第一 round 咧就会用广东话讲嘅，第二 round 咧就会用葡文讲嘅，第三 round 咧就会用英文讲嘅，即系英文旁述。第四 round 咧就系国语旁述，即系广东话旁述啦咁样。我觉得几多元化同多声度， 跟住咧第五 round 咧又广东话， 系啦又去翻广东话咯。 咁啊十三 round 咁即系广东话都讲咗三次， 系啦咁啊逐啲逐啲啦，即系冇话边次多边次少，但佢起码系叫做俾到唔同语言或者你听懂唔同语言嘅人去可以感受到赛车啦。咁啊自己其实礼拜日嘅时候就想过去睇郭富城嘅，咁但系成成咧一开车就已经炒咗车啦。即系 我都有睇到啲报道， 今次已经 不过仍然好有型、哦， 系啊， 真 系 好有型呢、哦，這个真、哦。 其实我想听下郭富城嘅赛后访问嘅，因为其实佢都影响到其他车啊。咁可能咧，即系下边啲留言都有讲话啊，郭富城可能平时就练习不足啦。咁讲真，你香港边有得练习啊？要去珠海先有得练习啦。我知道阿王其实喺珠海个赛场都有一两架自己嘅专属车嘅。咁嗰两架专属车就冇攞到落嚟叫澳门赛啦，亦都冇香港牌嘅，就专喺个赛车场嗰度去玩， 喺嗰度飞驰嘅啫。 系啦，专喺嗰度去。 佢上次去澳门都系开 show 嘅啫。 系啦，练习嘅咁样。咁唔紧要，都系一个经验嚟嘅。我自己觉得咁啊，香港车手卢思豪其实都赛得好好啦。咁样咁系一个几有趣嘅体验。不过我自己再拣咧，未必会再去澳门睇赛车啦。点解咧？ 咁、 真系超级多人啊！即系比平时咧， 咪热闹咯， 太热闹啦！你真系一车难求，你想截架的士又截唔到啦，你电召的士又电召唔到啦。到最后咧，所有时间 有冇电召绵羊仔噶？因为 冇噶、 哦， 我都好想有电召绵羊仔啊！我有啲澳门朋友咧都话想嚟接我啦，但接到一个人，你接唔到其他随行啊嘛。即系我同啲朋友仔同埋同我表弟一齐去，咁都几多人咁，你唔通叫啲朋友开四五架绵羊仔嚟，逐个逐个坐车尾咩？真系。发现即系澳门嘅塞车问题咧，即系要有待解决咯。系、噶，澳门真系超多美食噶。我今次都食咗啲新嘅嘢，不过有个黄鳝煲仔饭、 啊，黄鳝我都好中意食噶。 有个黄鳝煲仔饭好引细嘅呢个真，即系唔系喺平时大家去开，譬如路氹嗰边，并不是嗰边、哦，并不是官雅街嗰边，亦都不是咧大三巴嗰边。 咁系边边咧？ 咁就喺路氹同埋大沙巴中间嘅 位， 系、啦、有少少近住黑沙环啦、 啊，都要逼你讲隐世噶啦，等你下次去食嘅就排队， 唔系本身都排队啊，其实，但系冇排咁多香港人咯，都啲本地人食嘢多咯，咁啊都系嘅，咁大家去旅游嘅时候唔好影响啲本地人去消费或者影响啲民生嘅嘢啦，咁到但系澳门嘅塞车问题就系、是、我头先都想讲话，喂，再有啲好食啲嘅嘢，你去得到先得噶， 系啊系啊系啊， 你点去？ 又要睇住时间，因为啲时间又要塞车， 系要过关啊，又要塞翻嚟香港啦，所以都第一要考量一下。